张鹏飞在会面中敦促北京释放被拘留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又重申加拿大反对中国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北韩领袖金正恩主持劳动党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和防台风工作。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列举国家紧急防疫工作中的一些漏洞，强调会积极采取措施继续保持防疫状态，彻底改正一系列的缺点。金正恩又指示要防范强台风包围造成人员伤亡和农业损失，各部门要加大力度宣传防台准备的重要性和危机应对指南，并立即采取有效的防灾减灾方案。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华南北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在上午10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入黄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13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32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8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9元，升4.5元；阿里巴巴277.2元，升8元；美团点评255.4元，跌2.2元；小米集团18.98元，升0.6元；京东集团307.8元，升9.8元；安踏体育84.25元，跌2.75元；信宇光学科技116.4元，跌2.6元；新洲国际130.4元，升11.2元。比亚迪股份77.8元，升4.5毫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87，瑞士法郎8.536，澳元5.582，加元5.886，新西兰元5.085，欧元9.1708。每百日元对港元7.2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1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08美元，卖出192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受交通意外影响啦，中环嘅演艺道咧仍然系封闭噶。受交通意外影响，中环嘅演艺道咧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有工程，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就是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有道路工程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较早前太子道西天桥去美孚方向，近住柏树街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太子道西天桥啦，去翻美孚方向，近住柏树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太子道东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快线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

喂喂喂喂喂， 萬眾期待啊！ 萬眾期待喎，點解搞到差唔多十點十五分咁滯咯？ 十點十三分啊，嚇！ 好驚啊！ 早晨啊！ 早晨啊！直播室有黃耀祖啊，電話旁邊桂花天。 早晨，曾志豪。早晨，黃耀祖。 早晨，桂花天。早晨啊，豪仔。早晨，所有風騷嘅聽眾。早晨。 係啊，證明香港多嘢發生啊，所以我哋啲新聞啊，各樣都長咗好多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冇錯，冇錯。喂，我咧真係好想話俾兩個拍檔聽咧。 咩啊？ 我哋嗱又秉持呢個先甜後苦啊，傾下閒偈先，進入我哋嘅社會疫情狀態啊。我琴晚啊，罕見地遇到敵手啊。 曱甴。 唔系敌手， 搲过你嘅人， 唔系 好难揾呢一个。 你喺呢方 边度遇到敌手？ 污糟过你嘅人， 我喺屋企自己屋企度咧，遇到一个咧，正所谓棋逢敌手，狭路相逢。我真系冇遇过咧，竟然有人可以比我 更加赖皮。 唔系有两个更加嘅，咁啊平时你哋好唔中意我做边两样嘢啊？ 好多 啊， 两样嘢我好难拣，仲要一 逢礼拜五咯。 诶， 我唱歌啦， 唱歌， 我唱得衰过你啊！ 琴晚真系犀利， 琴晚冤民 棋逢敌手，我都忍唔住要同大家讲，我好少遇到呢啲敌手嘅。第一，我就夜啦，我谂住算啦，我自己夜都冇所谓啦。我琴日点样夜法咧？咁我就两点几，我先至做完一个我自己 YouTube 度做咗个 live 啦。咁我完咗之后咧，我就打多阵稿。嗱，都够夜啦，差唔多已经系讲三点喎，凌晨三点喎。 咩事啊？ 好夜啦，系咪？ 突然之间开始英姿 全 壮。 全中，我系对住，我系对，我嗱，我就唔知喺边度啊，我喺个书房度咧。 得你听到咋？农历七月喎， 我老婆都听到，我 老 婆咧直情系瞓唔到噶，龙婆啦，如果咁样，个老婆农历七月，即系嗱，各位你要，我谂好耐都冇听过咧，就系隔篱邻舍 系 喺度夜妈妈唱歌，喂夜到，我再讲多次，我琴日三点钟，半夜三点钟， 佢系唱咩类型嘅歌？系幽唔幽怨噶？ 呢铺真系威到爆炸啫！ 你系揸麦有伴唱噶？ 卡拉 OK， 卡拉 OK， 咁 我真系离晒谱，卡拉 OK， 佢唔系自己突然间咧， 近乎聋噶咯，曾志 豪，系啊，但系你闹我啲嘢，我句句都听到啊！ 你啲记性好啫，你呢啲就 系啊！ 嗱，我咧系我完全确认唔到咧。佢係喺我棟大廈附近嘅單位傳啦，定係喺樓下呢？因為我樓下有個碼頭仔嘅，究竟佢喺個碼頭仔度自己攞咗嗰啲揚聲器唱呢？因為大家如果有嗰啲即係噪音原理嗰啲，你都知咧，嗰啲聲可以向上升嘅， 冇錯， 佢可以左右飄嘅。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啦，但係嗰把聲係點樣嘅咧？三點鐘，當我喺度打緊鼓嘅時候，突然間聽到有人唱嗰度話。让你自在叫着冷静冷静，有人唱紧陈奕迅无人之境。 男人嚟， 男人嚟 嘅， 仲要系 冇听过。我想 重点就系唔好啊嘛，如果好嘅我唔紧要啊。 你都话你唔好听， 你 简定 嚟播啊？ 系啊， 你都听咗成晚咯。 佢仲要系 一次都唔实。 唔系嗱，佢仲要系一浪接一浪嘅。 系啊， 佢用卡拉 OK， 佢真系卡拉 OK 嘅麦啦，因为你听到 有扬声器嘅扬声喺度嘅 echo 啊， 我哋耳台。副台长都出嚟啊！ 你会听到就系我哋以前咧嗰啲八九十年代咧，你一听就听到卡拉 OK 嗰啲唱咧， 系啊系啊， 让女子在叫做冷静静静静，我就话喂唔系啊嘛，三点钟嚟唱卡拉 OK， 我唱一首，佢又仲要唱到咧，好似即系啱失恋嗰啲 friend 嚟嘅，好啦。唱完嗰首， 啱啱失恋好惨噶嘛，俾人哋唱下歌啦，三 点得得得，冇问题。喂， 佢失恋佢都咁有准备喎。 系啦，佢有准备，去攞卡拉 OK。好啦，呢首完完之后，跟住唱咩啊？ 佢唱咩啊？ 佢唔难唱嗰啲唔唱噶，跟住就唱唯一。 哦，王力宏， 你是咩？我的唯一嗰只哇， 系啦，你就是我的唯一。 佢仲要唱埋呢啲哦，你点？ 佢走音噶咯，好高噶咯。 第二首可能系真系失恋噶，第三首有冇咩啊？ 第三首我已经唔记得咗，因为呢两首咧已经打爆咗我嘅嗰个脑袋咧。我冇办法可以理解半夜三点唱 K 啦， 系唱 K 喎。半夜三更唱 K 系咩？写落你个稿度。 系啊， 如果我 真系 冇 记错， 无人之境 陈奕迅咯， 系讲第三次。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系啊。 唯一咧， 唯一咧就系 串佢个故事。 唯一就系即系王力宏就话咧，你 系 我唯一。 系啦， 但系佢而家都得唔到啊嘛。 Sweet 咁样噶，好似 但系唔系噶，但系喊噶。 系啊，我哋今日 系啊，谈何容易噶 ？Oh baby， 系啊。 跟住咩？我已没有咩？我 咁你有冇打开个窗咧？ 我有装啊， 搵嗰个来源啊。 我真系有打开个窗去装嘅，装唔到，因为咧嗱， 有冇其他嘅即系你见到附近咧都咦突然之间有人着灯啊，即系都想揾呢个声音嘅来源啊，隔篱街坊嗰啲 friend 呢个咧又涉及我谂咧人性嘅反应。 Okay. 譬如咧，我用我老婆做例子咧，三点几，我入到房嘅时候，我话你做咩仲唔瞓？佢话 点瞓啊？佢系咁唱歌啊，咁样。跟住我做咩呢就系、是、散窗 啊， 散窗。然后咧真系隔住咗。 冇开冷气噶。 唔系，跟住就开冷气咯、哦 okay。之前冇嘅。 开咗冷气应该都遮到啦，系咪？ 唔系，只要一闩咗窗，其实就算唔开冷气、哦、都已经 OK 嘅。 咁我觉得呢单好碎料啊，因为事关我谂咧，琴日嘅温度咧，应该得你嘅体温系可以接受，唔、哦、开冷气嘅啫。其他闩晒窗应该系听唔到嘅。 唔系、啊，其实我 个唱歌个人都系咁样谂啊，个个都闩窗个大声啲都唔会影响到人瞓觉。 哇，真系好犀利！所以我谂唔明佢发生咩事啦，同埋我温唔到啊，但系最紧要就我话咧嗰个反应咧就系、是。啊我咧都覺得，我個做法就比較懦弱噶啦。我又冇嘗試嗌出去啦、 啊， 我又冇打落管理處度問啦、 啊， 我亦都冇好努力去追蹤啦。我就淨係咧見到實在太夜啦，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自己閂埋道窗咯。 係，咁你都解決到問題啊？ 係啊，但我阻止唔到佢影響其他人啊。哎呀，嗰刻我好有內疚感啊！ 關心佢。我相信咧，係其他人閂曬窗開冷氣已經瞓咗覺，係因為獨是你冇閂窗，所以你聽得咁清晰嘅啫。 唔係啊，即係嗱，你哋幾可仲有聽過人半夜咁樣發出呢種噪音 嘅？我想問咧，即係我哋嘅聽眾們啊，如果你哋咧住附近，其實呢樣嘢真係幾直接地騷擾嘅。你又都有啲嘅街坊朋友咧，即係中意起歌嘅。有陣時咧，佢自己起得忘形咗，嗰、那個聲線又大，質素又未必高嘅咧。如果你哋有呢啲經歷，我真係好想大家同我哋分享 一下。嗰陣時西洋菜街嗰啲街坊咯， 係啊， 咪咁嗰啲擺明 有少少 唔 同，嗰啲表演性質係比較濃嘅，即係 同埋佢未去到半夜三點啊，大佬啊，嗰陣時嗰啲去到十一點都完曬啦， 即係深宵了啊， 深宵。嗱，我以前聽過係咩咧？我真係試過樓下個碼頭咧，有嗰啲外佣姐姐，佢哋真係會咧。歌熱舞㗎，個喇叭好應聲嘅喎。雖然隔一條馬路咧，咁即係可能唔知咩聲音向上漂浮嗰啲咩物質物理原理咧，你成聲聽到下邊咧有佢哋嗰啲即係熱帶風情啊、東南亞嗰啲歌曲嘅。我又聽過有啲叔叔喺下邊咧播紅歌咯。全部都好應聲嘅，哇！不過即係無論係以時間嘅跨幅啦，嗰、那個歌曲種類啦，同埋佢走音嘅嗰種撕裂嘅程度啦，全部都令我覺得甘拜下風。 嗱咁樣啦，你又當真係當佢失戀嘅時候祝福佢啦，佢起碼都將呢樣嘢宣泄啊嘛。 嗱，其實我會話 咧，應該唔會。我覺得大廈咧，一定會有管理處投訴，佢唔會可以咁樣唱，應該 喺 你個海灘嗰度。 可能 對唔住桂花田，我覺得豪仔半夜三點有人對住個大海唱歌，我覺得我係會入你數啊，桂花田。 入我數。 桂花田、啊、 我入桂花田數點解？ 我哋寫一個節目講，佢有啲乜嘢就向住尖東海旁大嗌啊嘛！佢咪對住你出面嗰個海度揸住支麥大嗌出嚟，冇人之境唯一咁樣咯，係咪？ 我叫佢揸麥。 唔係咯，我哋係叫大家對住個海嗌點解啫？ 嗌點解 嘅 啫？ 係啊， 嗌到三聲失聲啦， 咪咯。同埋唔緊要嘅，你唔使再咁快嗌啦，因為有好多嗰啲娛樂啊、美容啊，都就嚟解封啦。 唔係嗱，而家都仲話㗎，冇特別大嘅影響或者新嘅情況出現，就禮拜五可以重開啊！ 一陣翻嚟同你一齊講一下重過新生嚇。 着冷靜冷靜，還恃住年少氣盛，讓我對着衝動背着宿命，運望自己的性，沉睡的空猛在蘇醒，完全為你現形。这个世界最坏最美，叫太易动情，但我喜欢这最美。惊天动地，只可惜天地亦无情，不敢有风，不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天遁地，贪一刻的乐极忘形，好想说谎，不眨眼睛，这爱情无人性。让世界陷进大骗局里面，朋友亦难。发现同你隔着空在秘密通电，挑战道德底线。如若早三五年相见，何来内心交战？我信与你继续恋缠， 能再有发展，但我想跟你恋前，惊天动地，只可惜天地亦无情，不敢有风，不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飞天遁地，贪一刻的乐极忘形。好想说谎，不眨眼睛，只进入无人境。即使间整个约会情调幽暗，似地下城，还是算温馨。多么想跟你散步桥上，把臂看着风景，但是我清醒，月亮总不肯照亮情欲深处。你我像快快乐乐同游在意境，浪漫到一起夜 雪之。 你而家明啦，礼拜五啊，或者每一日做节目嗰阵时候都唔好唱咁多歌啊，呢啲报应嚟噶，可能系。 我都信， 我呢个系祝福嚟噶，我唔想你有咁多报应啊！我再讲一次啊， 系啊，我喺度呼吁嗰位，琴晚半夜三点先唱《无人之境》，再唱《唯一》，跟住我都唔记得你唱咗啲乜嘅嗰个朋友，希望你冇事啦，因为我同我 心你嘅关 系系啦，我中意我两个拍档，头先嗰个推理 系啊， 应该就 报应嚟噶， 唔系报应啊，故事系啦，可能佢真系有啲唔知咩分手嗰啲咁嘅伤心嘢咁啊！嗱，如果大家都有遇过呢啲情况咧，你不妨喺面书度话俾我哋听，你最后点样处理啊？好啦，头先我哋都话咧，即系先甜后苦啦，咁我哋都唔算苦嘅，其实苦尽甘来啊，应该咁讲。 甘啲唔甘，甘 啲唔甘啲啦， 系啦，因为可能之前太甘啊，但系另外一个甘啊吓，太大件事啊，所以咧，琴日咧，我哋终于等到一啲开心啲嘅消息啦，就系讲紧咧，第三波嘅疫情咧，好似稍为缓和啦，缓和啊吓， 缓和啦，真系。 政府咧，琴日就宣布啊，延长原定琴日届满嘅防疫措施两日，去到星期四，如冇突发性嘅疫情。今个星期五是会放宽部分的措施，包括餐饮业的朋友，恭喜恭喜啊！即系年初一一样啊，晚市咧就去到夜晚黑九点咧先至实施呢个禁堂食嘅。简单嚟讲，佢哋系开呢个朝五晚九啦，咁样 冇错。 呢个就第一部分啦，就系呢个饮食业啦。另外啊，戏院、美容院咧，亦都可以开翻啦。不过咧，都系根据住佢哋有啲特别嘅措施嘅安排嘅。譬如咧，戏院咧就系话啦，唔可以嗰个影院嘅座位数目嘅50%入座率啦，咁样。入座的安排方式也有些特别的。美容院方面就说所有员工一直需要佩戴这些防护装置，好像口罩、面罩、护目镜这样，并且要是这样的。每一次为一名的客人提供了服务之后是需要更换或者是消毒的。而且只可以为一些已经预约的客人提供服务。每一个被分的服务范围都是不可以容纳多过两个人，即一对一要这样的。 但是我见到这个阵之后呢，我心就真系咧开心唔到， 例如 点解啊？ 我最想 因为冇得按摩， 冇错，我谂唔明，好多唔单止顾客谂唔明，业界都谂唔明嘅，即系点解咧？譬如话健身中美容院可以开翻啦，戏院可以开翻啦，但游戏机中心啦、浴室啊、派对房间啊、卡拉 OK 啊、按摩院咧，佢话要继续关闭。 我就谂唔到， 我谂唔明， 我谂唔明。另外一样咧，就系戏院可以开翻，点解剧院唔可以开翻咧？ 哦，剧院唔得啊？ 唔得啊！嗱，我十月嗱，据我知啦，即系譬如康文署嗰边嘅场地咧，成个九月都会封嘅。 系。 咁其实我自己个演出咧，就十月第二个礼拜，其实到而家咧，即业界真实嘅情况就系、是，我个呢个show已经改咗两次时间。 系咯。 但系其实大家喺呢一刻都日日努力地排，排得好开心噶。但系究竟十月头有冇得做？讲真，到而家都未知啊。 咁啦，我又咁样睇啊，因为咧戏院咧 个电 影已经系拍完之后咧，即系你大家都睇荧光幕嘅。但系剧院就唔系啦，因为你哋真系啦吓， 有人 有人 喺度，我都见到有分别嘅， 真系有互动嘅。你真系唔戴，莫非除非你系戴口罩做剧啦，系咪？你应该唔会 噶。 呢个 可能系好难嘅。 喂，前面封块胶板得唔得啊？ 又或者？你投嗰十 投嗰十行都唔 系 飞都得啊！ 其实仲有好多，其实就算佢哋之前开翻都有入五成观众咁样，即系再少啲咧。因为个问题系 又我哋而家唔知排唔排，唔知做唔做到，但系排紧嘅话，其实人哋使紧钱噶啦，人哋每一日都使紧钱，个景唔会系。 其实 你九月中先开始搭，而家搭咗噶啦，搭紧公司死咗啦，应该。 彩排咧唔使租地方。 系即系我唔使出粮俾我啊。 系啊，嗱，唔好话咧，我哋一见到政府有政策咧，我哋唔系赞嘅，我哋净系叹嘅，我哋唔系想咁样嘅。但系咧，啲业界咧就有好多问题嘅。嗱，头先阿祖祖讲剧场界啦，咁譬如我用顾客嘅身份，我讲按摩界。系啦，打机啊，即系持牌游戏机中心咧，同埋健身界，佢哋都问我唔明白你个准则喺边。佢话戏院或者佢话美容院，你系要剥口罩嚟做 facial 嘅，都可以开翻。佢话啲人入嚟打机过戴口罩，点解唔开得翻啊？ 系啦， 嗱又谂唔明啦。 有另外咧就系嗰啲户外嘅运动啊，譬如见到郊野公园咧，即系大家即系佢哋好体谅啊， 可以唔戴罩跑步 系啦。 但系健身中心佢哋话，咁点解我哋喺里边嗰啲戴罩做运动就唔俾？ 同埋佢之前咧成日都话户外好危险噶嘛，嗰啲限聚令都有啲。 而家都系两个，仲系限聚。 但系而家咧户外 反而 就可以唔使戴，佢又话安全啲。室内做运动做 gym room 嗰啲咧戴住口罩嘅话都唔得，咁啊又真系。系咯，有啲拗头， 谂唔明白啊，谂唔明白啊！ 但肯定一样嘢，就系我哋呢个疫情只系缓和咗，真系未解决嘅。 系啊， 所以咧，我哋 都 要小心。系啦，都又唔知道等几耐啦吓。但系即系嗰啲 double standard 咧，双重标准嘅话咧，唉，都真系有啲拗头啊！ 希望陈奕迅嗰只咧无人之境咧，可以尽快变成咧就系无病人之境咧，咁、我哋就变翻健康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主党两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清晨在寓所被警方拘捕，其中林卓廷被指在去年721元朗站事件中涉嫌参与暴动。从林卓廷提供的片段见到，多名警员到他的寓所并展示搜查令。一名警员向林卓廷表示，他在去年721元朗站事件中涉嫌参与暴动。当晚大约10点40分在西铁元朗站和大约50人参与非法集结，破坏社会安宁。另一名警员就向林卓廷表示，他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涉嫌去年7月6日晚上在屯门警署外串同许智峰等人在未经同意之下删除一名男子手机内的数码档案。至于许智峰提供的片段见到，警员说他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不诚实使用电脑和刑事毁坏，警员之后将许智峰双手锁上手扣。消息说警方在两宗的案件中合共拘捕至少16人。普及社区检测9月1日展开，负责统筹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重申，现时每日新型肺炎确诊数字仍然是双位数。昨日16宗本地个案中，一半是源头不明，反映社区有隐形传播链。如果能够早一日结束疫情，社会的成本代价可以减少。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政府有为高危群组加大检测，包括食肆员工、安老院员工、物管业、公共交通工具司机和外佣等，数目已经近40万。当局会继续反复做检测，而普及检测属于大数量检测，让当局找出社区中的隐形患者，因此不可以说只是做高危群组而抹杀普及检测的作用。他又强调，当局会做足防感染控制工作，包括负责采样的人员每做完一次会更换即弃手套。普及社区检测下星期二展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批评部分专家和医生呼吁市民不接受检测是有政治计算目的，以抹黑中央。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不知道特首所说的是哪个，具体不到有抹黑中央的言论，大家只是讨论全民检测计划的成效，安排会不会带来反效果。认为中央给予香港资源是好事，要适当运用，而资源有限，不想造成浪费。 马仲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质疑全民检测对疫情控制的成效，尤其现时疫情已经慢慢缓和。他又反问，透过全民检测找出隐形患者，是不是就可以控制疫情？认为市民应该继续戴口罩、洗手、减少大型聚会，同时集中资源针对高危群组进行检测，会较为有意义。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总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落实首阶段贸易协议的表现感到满意，又说美中双方较早前举行的例行评估会议进行得相当顺利。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昨日应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通电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表示，中美都认为双方在确保協議成功落實方面取得進展。美國農業部表示，中國進口商簽訂近一個月以來單日最大規模的美國玉米採購合同。中國進口商買入408,000吨美國玉米和204,000吨美國大豆，全部都在下個月1日起付運。按照首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购买价值36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25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45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4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0元，升5.5；阿里巴巴278.8，升9.8；小米集团18.98，升8.6；美团点评257元，跌6毫；京东集团309.6，升11.6；安踏体育83.6，跌3.35；信誉光学科技116.9，跌2.1；新洲国际129.7。是升10.5，友邦保险77.6，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4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7，人民币6.905，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7点，跌39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78美元，卖出1,93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单工程影响到挤塞㗎。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有工程做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重复多次啦，就係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有工程系做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咁丽桥即係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宇晴轩嘅慢线都系有工程做緊。咁而家挤塞排到去大同新村，就是丽桥，即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宇晴轩的慢线有工程做紧，龙尾去到大同新村。咁较早前中环演艺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中环演艺道全线解封，中环演艺道全线解封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 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这一段就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太子道西天桥近住弥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入口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黄泥涌峡道上行网球场对出、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清水湾道井栏树方向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是但啦，算数啦，唔烦你啦，冇人锡我啦。 粤语究竟入唔入流呢？ 香港人从小学习两文三语，但一同外地人倾偈，多数都会迁就对方，少用广东话回应。 咁粤语其实仲有冇价值？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请嚟 Ben Sir 欧阳伟浩探讨语言背后隐藏住咩文化。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捉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跟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昨晚就睡得不是几好，其实应该我都麻木的了，不过不同的，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讲话和听自己把声音会不一样的嘛，正如我们听他唱歌和听他自己唱歌的反应不一样的。今次还不到你凌晨三点，有一些精湛的歌艺和你好好哄你入睡，恭喜恭喜，不过起码我恭喜是，就算他昨晚瞓得不是最好，他今天很精神地说，他就是我的拍档曾志豪。 没错，我精神不好，主要就是没得跟他二哥会友，找不回他出来。如果不是，我们不妨困一困，看看哪个低音走得远一点，走得远一点。各位大公仔，可能你呢过去一段日子呢都要喺屋企度返工啦，你就好苦啦。譬如我哋今日呢都有桂花田呢就喺屋企度返工嘅。咁啊，你千祈唔好觉得自己苦，点解呢？你係咪想讲话呢有得返工已经算好好啊？唔係，我唔会用啲咁简单嘅道理话俾你听嘅。我想话俾你听，嗱，你喺屋企返工，你都係返你正常嘅工作啦，你都係做返你平时要做嘅嘢啦，咁都冇人会特别去管你啊。佢除咗可能有时要有夺命追魂 call 打电话俾你之外，我諗你都未要求去到好似俾人罚抄咁样啩，要喺个公司要喺个屋企里面做嗰啲工作。点样罚抄呢？就话说上海啊，近日呢就有一个呢即係做家具公司嘅员工呢，佢就话啦，佢放产假。咁啊，放產假就梗係 perfect 啦，係咪先啊？多謝曬。咁咧，佢就留咗喺屋企度，咁啊好合理啊嘛。我哋香港都係噶，你有放產假，你咪喺屋企咯。好啦，放產假期間做唔做嘢咧？究竟 喂，咁八名放產假，真係咩都唔做喎，係咪先？真係可以咩都唔使做喎。你話佢自己真係得閒得滯無聊呢，幫你打兩個電話呢啲另計呀。但係呢間公司係點樣呢？呢間上海嘅家私公司呢，佢就由人力資源部發出咗一封工作安排嘅信件。嘩，呢封信呢真係驚天地泣鬼神，我絕對要同大家原文讀出。佢係咁講嘅。親愛嘅員工，嘩，即係毛管動呀，你都知啦，笑騎騎就一定係放毒蛇，係咪？公司非常重视每一位员工在工作过程里面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复盘这些呢经验不单只是帮助个人成长，亦都是公司未来发展的积累来的。现在考虑到你具体的工作呢，在产假期间已经有人接应了。今年又因为这个新冠肺炎，我们现在整个家私行业都很艰难。不过公司还是发你正常工资，即系照出粮俾你啊，所以你个工作咧，亦都必须符合呢一个工资嘅要求。请你嗱，重点嚟啦，请你每天完成一篇销售嘅心得，每小时600字，每日收工之前交俾人事部，一个错别字要罚你50蚊，一句重复个句子罚你100蚊，迟交或者唔记得咗交要罚你500蚊。由而家开始，晏昼3:30开始执行。都考虑到咧，你而家可能系因为放产假啦，你又要喂奶啦。喂奶咧视力唔系几好噶，我哋为咗保护你，我哋安排你可以手写，请你喺今日晏昼3:30之前回复邮件，人力资源部上啊，仲有呢一句嘅 best regards。哇，唔知各位大公仔你见到之后你会点咧吓？暴雨期，我变咗暴躁期啊！我听到即刻暴戾添啊！放产假乜唔系应该俾我可以自由休息嘅咩？放产假。正要同我讲话，你要做嘢。如果你唔做嘢咧，就对唔住呢一份工资。喂，如果我要做嘢先可以喺放产假期间攞到人工嘅，嗰啲就唔叫放假啦，嗰啲直情就系工作啦，系咪啊？咩叫做有薪假期啊？有薪假就系你就算冇翻工，我照出粮俾你。而背后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呢个你应该有嘅权益，呢个先至系我哋对有薪假嘅观念嚟噶嘛。冇，咁内地可能佢有佢一套啦。嗱，不过你放心。呢啲信咧 send 咗出嚟之后咧，几乎喺内地啊，佢哋自己啲网上面咧都系群情汹涌嘅，大家都话喂呢间咩公司嚟噶，开佢名啦，边有咁无耻噶咁样？哇！我就系谂紧咧，要你每个钟头交600字，嗱，我哋一日咧就翻8个钟啦，大概，咁嗰度要交几多字啊？哇！喂，4000多字，仲要唔可以写错，唔可以写漏。呢啲咁样嘅心得咧，嗱，你从佢嘅角度咧就话，你唔知道会唔会有呢一啲销售嘅心得咧，即系可能系等大家对个业务发展有帮助。各位打工仔，如果咧我哋香港都玩呢一招嘅话咧，呢铺就真系，对老细嚟讲咧就话你射波啊，嗱，你请假啦，吓，请咩假咧？我都要，我又唔使你真系工作，可能佢就可以避开劳工法例，不过佢要你交一份心得，好啊。我哋咪有来有往咯。如果老细请大假嘅话咧，我哋可唔可以叫老细都交翻一份咧佢嘅管理心得啊？不过咧，我谂如果你叫老细交管理心得，真系有啲难嘅，因为边有咁多个字啫？老细管理心得就系两个字，老细咯，系老细咪就系大晒嘅咯。风头火势，唔知如果我哋叫呢个员工，你可唔可以交每小时600字嘅你嘅咩做节目心得，又或者你嘅网购心得，或者你任何一样嘢嘅心得？我谂就算你叫阿祖交呢一个啊着衫嘅心得啊，你叫佢每个钟交600字啊，我谂佢呢600个字全部都系得一个字，就系、是、想死，交俾你黄耀祖。 如果真要咁样嘅话咧，我谂我呢份工冇得做噶啦。因为我都唔识中文打字，我一隻字都写唔到，系咪会俾人炒咗？ 系啊，唔系啊，人哋都话咯，考虑到你视力不佳， 哦， 可以安排手写啊。 哦，我录俾佢啊，我哋讲，我哋做 DJ 啊嘛，我讲6000字俾你都得。 唔系你用 简单， 你用语音输入，文字输出。 咁如果写错咗嗰啲字咧， 扣钱。 sorry， 每个钟600字。 sorry 啊。 大家應該都開心嘅。我哋之前咧都提咗少少啦，就係話咧禮拜五啊，應該咧就可以多一個嘅豁免，就係、是、大家可咧做運動嗰陣時喺户外啊、郊外嘅地方、郊野公園啊，唔使戴口罩都得啊。啊，不過呢一樣嘢咧又延伸咗另外一個討論出嚟，因為咧琴日咧就食衞局嘅局長陳肇始咧就話啦，明白到啊市民有呢個抗疫疲勞，希望有户外活動啊，所以咧就改動咗一啲嘅現行嘅法例啊，話室外地方做運動咧並唔屬於唔戴口罩嘅合理辩解嚟嘅，所以咧就修订法例啦，就话咩咧？如果你进行相当消耗体力嘅体能活动，系可以成为咧你唔戴口罩嘅一个合理辩解嚟嘅咁样。但系就呢几只字啊，乜嘢叫做相当消耗体力嘅体能活动呢？因为咧真系问翻啦，譬如咧就呢几只字，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解读嘅。其中咧都有啲嘅专家就讲到啦，譬如好似有浸大体育及运动学系嘅副教授雷洪德啊，雷 Sir 啊，佢就喺度讲啲乜嘢咧？佢话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因人而异噶，唔可以话咧啊，你做运动之后咧，你个人有几湿啊，出咗几多汗啊，或者你喘气嘅程度系点样，就证明你几辛苦。即系佢举咗个例子，我觉得几好噶。嗱，耍太极够慢啦啩，八段锦够慢啦。但对于老人家嚟讲，这个可能是属于相当消耗体力的运动来的。那究竟做不做得呢？对他们来讲，他们做的时候需不需要戴口罩呢？那如果要去執法的时候呢，也都要做到公平公正的嘛，是不是？那執法的人员又依赖些什么作为一个标准呢？去话他们是不是做一种相当消耗体力的运动呢？这样。当然了，大家还有很多不同的讨论的。我自己这么看的。其实有阵时咧喺呢个疫情底下，我哋真系日新月异啊！今日唔知听日事，就算系政府嘅机构，佢哋可能都唔知跟住会发生咩事啊嘛！真系估计唔到噶，完全捉摸佢唔到啊！吓，所以有阵时可能呢啲嘅小嘅漏洞咧都会尴尬。但我谂咧，我哋自己作为市民咧，其中一样嘢真系可以做嘅就系、是，譬如头先我觉得阿雷 Sir 咧佢讲咗嘅一啲例子几好嘅。老人家可能咧就会听到呢一个消息嘅时候，第一步就会谂：哦，咁即系我去郊外啊，我去公园啊嗰度啊，耍翻太极啊，即系啊，我做翻嗰啲八段锦啊，我 OK 噶咯，安全噶咯。我谂作为屋企人嘅佢哋咧，反而要提一提佢哋，系相对地好似而家个疫情咧就控制得好少少啦。但如果佢哋年纪比较大，又或者佢哋嗰个即系都算于高危嘅一族啊，系咪？如果你要出去做神运嘅话，都是戴翻个口罩好啲，系啊，户外活动可能会吃力噶，佢哋戴住口罩要行嚟行去啊，咁样将个时间缩短啲咯。又或者咧，见到有人聚集嘅地方，你个口罩真系要戴翻，唔好咧，即系以为人哋都讲得，政府都话嗰啲咩户外地方、郊野公园可以唔戴口罩啦，而影响咗。我谂自己做翻自己嗰个安全措施，呢个系最紧要嘅。 Oh, oh, oh, oh my, oh my, oh my.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 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 唯一王力宏啊，吓，亦都要播个天气先啦。3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 早安茄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安茄，早晨啊，大家继续停课不停学。 你今日同我哋上咩堂啊？ 我上个礼拜都未讲完你啦，后话。 系啊，佢同佢妈妈一样噶，佢嗰阵时讲体毛咧，又一集讲唔晒，要两集啦。 系 啦，而家又后位要分两集。 我冇谂过粒后位咁大粒咯，可以讲到两集啦。 唔系啊，甚至我觉得学到好多嘢啊，肥妹仔，我支持你。 谢你啊，细眼仔。嗯、 好啦、 不过咧，你哋系虽然你系两个男仔，咁咧，但系知唔知咧？原来你哋两个男仔嗰啲喉核咧，都可以有唔同大细嘅，同你啲眼睛一样噶。 咁当然啦， 你针对我， 对 你系咪针对我？一嚟就要用眼睛嚟做乜嘢？ 喉核有冇得戴大眼仔令佢大啲噶？ 唔系可以嘅，不过咧，嗱，我上次就问咗大家咧。我哋嘅星仔系有几多条噶嘛？细眼仔就话，因为佢爸爸咧睇过佢嗰条星仔啊，同埋照过，所以知道系有两条星仔噶，系咪？咁啊，可能问下点解男仔咧啊，当你哋两个大个嘅时候咧，就会 啊，系啊，大家好啊，系我系细眼仔 ，baby， 你就是我 的唯一。 系 系咯，点解有阵时会咁高音嘅，有时咁低音嘅？ 都系噶，有阵时见到啲叔叔咧，有啲嗰啲喉音系突出嚟多啲嘅，有啲就冇咁突嘅。个个人因人而异啊。 佢如果影咗张相咧，个喉音突出嚟，使唔使打格仔噶？ 点解要打格仔啊？ 点解啊？ 喉音系应该突出嚟，唔系凹入去啊？话大佬 唔系嘅， 我哋 真系唔系。 我见有啲相有啲嘢突出嚟就要打格仔。 例如咧，我唔明啊。 你睇瘦阿豪嗰啲嘢啊？ 你唔好睇你爸爸嗰啲书啦，唉，真系书啊，睇得多都书啊。 咁咧，点解系咁样？男仔系青春期嘅时候咧，佢把声会变咗，哎哟，点解会咁样噶？ 同喉韵有关嘅，我觉得，因为你今日个主题讲喉韵啊嘛。 因为男仔嘅喉韵咧压住一条声带， 哦， 咁佢就压到把声咧就变咗嘢， 即系声音就经过特别处理。 女仔条喉韵咧可能就飞起咗嘅。 女仔系嗰粒喉核嘅，咪条喉核嘅。 我头先讲，我头先讲咩啊？ 你条喉核 系啊， 你冇瞓觉，你就清醒啊？ 嗱，因为咧系因为 你又讲错啦，你话你冇瞓觉清醒啊，应该系有瞓觉清醒啊。 我要唱唯一啦，而家你唱啦， 你 讲 啦，肥妹仔。 系啊，因为咧，点解男仔青春期会变咗声咧？系因为啊，吓佢哋嘅身体咧去发育噶嘛，佢嘅喉咙咧都会咧大咗咯，长咗咯。同埋阔 咗啊， 好合理啊， 就令到咧，就令到嗰个声音咧，嗰、那个震荡咧，那个幅度又多咗啦、啊。 你是我震荡， 咁咧同埋嗰个频率咧又慢咗，因为多咗嘛，咁你由底上去上面咧，咁咪个长咗咯，咁所以慢咗咯，嗯， 咁就会把声就会低咗啊。 是啦，就会沉咗啦。 但我唔明喎，咁女仔都会㗎，女仔一样都会长高㗎嘛，佢条声带都会变长咗变阔咗。咁女仔又唔觉得佢对把声都係咁高。 但係你睇下，从来都系男仔嗰个发育呢系大嗰个女仔㗎嘛。 边度大呀、 嗯那个 声带佢讲。个声带发育都比走唔过去发眼。 条颈都阔过啲女仔啦，系咪先？ 我好想问一个问题呀、啊、肥妹仔呀、啊。咁咪即系。我谂自己嘅一个人越高嘅话咧，咁啊理应嗰个声带啊都会长啲啦，系咪先？咁系咪就会把声沉啲啊？ 咁同埋点解有啲人会鸡仔声嘅？ 系咯， 譬如我哋成日都话碧咸咧靓仔到咁咧，但系佢把声咁可爱嘅。 即系我谂我爸爸佢矮，佢我爸爸佢矮啊，所以佢讲嘢相对地高音。系咪有关系咧？ 系咪有关系啊？嗱嗱、啊，所以咧，嗱我未讲完噶，咁、哦、咧，如果唔系我又讲下个礼拜噶啦。 你讲，我哋唔搭嘴啦。 咁咧，佢话，所以咧，由小朋友变声变成老牛声咧，就系咁嘅原理啦。嗱、哦，就好似咧，其实好简单，你会明知噶啦，就好似嗰啲乐器咁样啊，啲乐器咧，嗰啲管乐咧，嗰啲劲咧，即系佢吹嗰个位置比较短小咧，所以佢咪尖音咯。但如果咧，佢嗰个管径啊，即系吹嗰个位置系好粗嘅，出嚟咪咁样啦，就真系等于笛同埋即时风啊！ 好生动啊，好有画面啊！ 你 呢个例子， 好 俾啲掌声肥妹仔。 系 笛同埋即时风，大家都好明白啦，系咪啊？ 一阙悠悠的即时风， 系啦。咁所以有唔同嘅声音，就等于你嗰条喉咙咧，就系会咁样啦，就变咗点解会变咗老喉声啊？咁样就系咁样啊！ 即系我哋扮小朋友嗰阵时啊， 我哋就变咗萨克斯风啦。 其实我仲有啲资讯，不过我睇下下个礼拜。 我哋晏啲再讲啦、 啊，你自己同你妈咪讲啦。 拜拜。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话，中美都认为双方在确保协议成功落实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农业部表示，中国进口商签订近一个月以来单日最大规模的美国玉米采购合同。中国进口商买入408,000吨美国玉米和204,000吨美国大豆，全部在下个月一号起付运。按照首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购买价值365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华南北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在上午10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入黄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4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56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8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8.5升4元，阿里巴巴278.4升9.2，美团点评255.8跌1.8，小米集团18.9升7.8，京东集团310.4升12.4，安达体育83.5跌3.45，信宇光学科技116.3跌2.7，中芯国际25.25跌7毫，新洲国际127元升7.8，友邦保险77.5跌4毫。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75， 英镑 10.183， 瑞士法郎 8.529， 澳元 5.572， 加元 5.884， 新西兰元 5.077， 欧元 9.1606。每百日元对港元 7.27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9.0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57 点，跌39点。港金现价报 17,820 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8.43 美元，卖出 1,929.1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道路工程啦，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龙尾就喺蝴蝶谷道。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工程已经完成。咁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一宗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宇晴轩慢线嘅工程咧都系完成啦。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一段就比较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西九龙走廊去美孚，近住樱桃街公园一段咧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入口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清水湾道井栏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啊准备好晒。 我哋系师兄祠堂嘅阿一、 凌子维，系啦阿一啊，学生哥唔使翻学，留喺屋企就最开心啦。 是的，不过留在家都要好好保持个人卫生，出入门口都应该要消毒鞋底，还要用消毒用品洗手。 保持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就几时回学都这么开心。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一个用少数族裔发声的平台。 可不可以讲两句巴基斯坦话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吓，唔系就咁 Assalamu alaikum 嘅啫咩？ 讲埋早晨啊，讲埋你好嘛啊嘛。 Gurkha History Makers and Nepali 喺呢度，大家就可以更加了解香港少数族裔。 Gurkha laid down their life for world peace. We are the warrior and we are the peacemaker.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啦，十一点啊，十二分咁上下，风速快活日。 系啊，气温咧就系32度，相对湿度咧系71%，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提一提大家，今日咧11:30咧有一个因为打风嘅关系，延后咗一个星期啊。我们的题目啊就系我们的幼稚园。 哇，这个题目我唔敢俾我仔听到。 点解啊？ 佢应该会喺度谂我几时可以翻啊？佢等咗好耐嘅。 幼稚园什么啊？咁 系啊，等咗好耐。 其实唔单止系咧，好多人等紧翻幼稚园啦，亦都有见到一啲嘅新闻，就系话有啲嘅幼稚园咧可能做唔嚟啦。咁但系即系做唔住啦，已经。但系咧，即系有好多咧，我哋讲翻，我见到我哋嘅听众嘅留言系非常之高质素。 系啊，好啊。 即系讲紧嗰啲咧，生日会大家会好记得啦。 唱游啊嗰啲。 你翻学喊咗几耐？系啦，例如唱游嘅歌曲系啲乜嘢嘅歌曲啦？系啦，有冇拖住你隔篱个女同学嗰只手一齐去厕所啊？各样嘢。呢啲我谂咧，我哋谂翻即系想翻当年嘅话咧，有好多好特别嘅回忆啊吓。 好啊，我哋啱啲讲 啊，系啊，啱啲会讲啊，大家咧都可以上我哋风骚嘅面书嗰度咧留个言，一阵间一齐倾下咁啊吓。而琴晚其实我都发生咗一件事， 你发生咗 咩 事？ 你发生咗咩事啊？ 呢件事系 失去咗一啲嘢。 唔系，我唔识点讲啊！你哋记唔记得我哋前阵子未讲咗一单新闻嘅，就系将军澳啊？ 做咩 啊？将军澳有一栋大厦，佢哋嗰个窗咧就 系、是、哦，系啊，系啊， 我记得咗。 影到对面咩啊？将军澳嗰个窗嘅厕所啊，系、 哦、 磨砂玻璃，跟住睇晒 啊 嘛。 唔系， 你睇到人哋啊？ 系， 哎呀，你只眼咁细都睇到啊？ 咁我眼细啫，我有戴 contact lens 啊嘛。 唔系，即系人哋大咯，可能人哋大啊嘛，系啦，你又唔明嘅真 系。系啊， 我继续对唔住我哋。 成个画面系好震撼，因为琴日咧我哋就排紧戏，咁咧啱啱排到嗰个位咧就系即系我哋排嘅时候咧就会即系啱啱一条线咁样，八个人唱歌，就唱一首好深情嘅歌嘅时候咧，其中一个我嘅拍档系罗文庄，系啦，我决定讲咗先，等佢一阵未连康哥 冇 得讲。 好啊，呢个咩食佢头啖汤，等你个罗文庄。 系啦，我早你3个钟头开工，所以佢琴日煮咗清汤腩俾我食，我都要咁样讲，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八个人一排咁样企啦，望住系乜嘢咧？望住咧就一排窗嚟嘅。咁你知咧，排戏嘅地方都一个房啦。啱啱我哋咧嗰个位置就系望住一排窗，窗会望到啲乜嘢咧？就望到对面栋楼嘅，中间咧就系隔咗一条应该系四线嘅行车线咁样。 都有足够距离啦。 都好阔噶啦， 你都系装人，你哋真系好唔啱。 真心， 所以罗敏庄个名字就叫佢一定要装啦。罗敏庄 呢单真系一定要讲啊，因为咧原来我哋见到咧即系将军澳有一个大厦，佢哋嗰个玻璃嗰个设计唔够好，人哋系可以见到你冲凉就系见到你嗰个人嗰个 shape 啊，即系个个 形 状 系 点 样？男定女啊？高定矮啊？肥定瘦啊？36 我一定要讲我哋点样发现先嘅，就因为我哋嗰个位置啱啱咧就一排人喺度咧就望住个窗，咁有一啲咧系落咗呢个窗帘嘅，我企个位咧就俾窗帘遮住咗嘅，就我哋临准备一齐入一首好深情嘅歌，三二一唞气，跟住有一位嘅女拍档咧就佢就啊对面有人冲凉啊，佢讲咗一句咁样，跟住全场。我继续唱先， 好想睇啦。 系啦，就继续唱，但其实冇一个人喺嗰一刻系有心去唱紧嗰首歌，喺度咁即系点啊？继续唱先，继续唱先。你就是我的唯一，跟住慢慢大家咧就一步一步一步摄咧，就去咗嗰个位置度，跟住就冇人再唱呢一首歌啦。 咁望到啲咩？ 其实望到啲乜嘢咧？就喺、是、对面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嗰个大厦就即系四五楼嗰啲位置啦，就望到咧对面嗰栋大厦咧，我哋嗰度咧系工厦嚟嘅， 系 望到对面咧就是、一个住宅单位嚟嘅，系啦，佢就唔系嗰啲咩犯咗法啊，将工厦改建成为劏房啊，唔系嗰啲嚟嘅， 犯法都唔理佢啦，有得睇啊嘛， 真系一栋住宅大厦。跟住我哋就望啦，其实佢哋已经喺嗰个洗手间嗰度咧，就系、是、因为条街啊，琴日嗰阵时我谂大约8点钟到咁样啦，条街已经咧即系除咗街灯之外，你知而家都即系比较静噶啦，系咪？就见到嗰间屋入边咧，应该系洗手间嘅单位，佢有磨砂玻璃，已经有磨砂玻璃啦， 有磨砂啦已经， 有磨砂玻璃。但系你好清楚地见到嗰个人身体嘅形状。嗱，开头我哋睇就。喂，男人定女人啊？即系大家即系会 仲喺度估紧 啦， 系啦。咁跟住咧就啱啱好嗱，好彩系乜嘢咧？佢嗰块玻璃咧就冇将军澳嗰栋楼咧咁大块，佢中间咧即系你知道一个窗，即系洗手间嘅窗，可能最高嗰个咧就系抽气扇啦，跟住中间又有一个横隔啊，咁就有三格咁样。 即系总之啊，多少少嘢阻碍咗。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都未完全好透彻嘅， 系 咪冇咁大幅啊？好似阿祖祖话斋咧，因为将军澳嗰个系。 成幅，即系厕所咁大就咁大咁滞啊嘛。 系啦。 咁阿祖祖形容咧，应该系好似抽气扇咁大嘅 size 对落嗰只窗。 即系佢系睇到咧，好似有打格仔咁样。 有少少呢个感觉。 系啦。 有少少打格仔。 咁更加兴奋咯。 系啦，我哋开头，因为我哋又喺度见紧嗰阵时，咦，佢长头发，男人定女人咧咁样？跟住大家得出嘅结论咧，即系嗱，即系好似好衰咁样啊！应该睇嘅，我谴责我自己添。但系即人嗰个好奇心又好，各样嘢你喺嗰一刻，你系咁即系点啊？其实即系一个暗窿嘅，即系千军万马嘅一刻咁样。跟住我哋得出嘅结论咧，佢应该系 嗰啲系千军一发嘅一刻。 系啊， 系千军万马讲嘅气势。你想讲千军一发？ 我哋个心跳啊，你明唔明？ 系啊， 我哋朋友嚟。 所以得出嘅结论咧就唔系，我哋就话男士嚟嘅。唔係長頭髮喎，係咪女士啊？嗰樣嘢咁樣，大家就好多唔同呢啲嘅討論啦。跟住得出結論咧、就係、是，喂，佢攞毛巾啊，喂，佢抹身去沖完啦，即係連呢一啲我哋都見。 唔係，你要判斷佢男人同埋女人。 我哋後屘判斷咗應該係一個長，因為佢長頭髮。 可以用桂花 田。我哋又唔係睇得咁清晰啊 頭先教嗰樣，睇喉位咪得咯。 喉位都睇到嘅話，佢就真係好慘。 係啦，你哋離遠睇喉位。 喉位啫，喉位即係話就打格仔個位置啊。 所以得出嘅結論咧，我哋發現佢應該係男士嚟嘅，但係長頭髮嘅男士。哦，咁樣 優麗圖嚟嘅佢 係啦，嗰類嗰啲 friendly 嘅咁樣係啦。但我真係覺得呢一單真係要攞出嚟同大家講，原來即係話 唔係每一個長頭髮都係女人嚟噶。 做得好啊！呢件 呢個係其中一個結論 嚟嘅，係啊，因為佢哋大家好多對 睇嘅時候唔好咁開心， 好多對眼望住， 冇錯。 原來真係喺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可能甚至乎係你屋企啊， 有 你沖涼嗰間房，你以為係安全，但係原來係唔安全。佢已經用咗磨砂玻璃啦， 係 佢除咗有中間嗰啲窗嘅環間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可能係洗頭水啊之類嘅嘢，又成功地啱啱 block 咗咧身體下半身某啲嘅位置。 哎呀，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系若隐若现咁样嘅啫，咁样。但系如果我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即系我哋当然之后就喺度谂就系，系咪要过去同佢讲咧？ 我觉得要啊。 即系其实我哋真系有好多，即系我哋想 你会同佢过去讲咩啊？你可唔可以拎走啲洗头水啊？ 同埋行远啲，唔好企咁近窗玻璃窗危险啊！ 其实咧，我哋怀疑佢未必系最近玻璃窗，有佢同个玻璃窗有少少嘅距离。 系啊， 但嗱距离嗰方面，我哋就真系睇得唔系好清楚啦，有几近。但系其实佢成个人嗰个外形是如何啦？即系简单嚟讲，佢冲凉系人哋见到噶咯。 系啊， 但佢用咗磨砂玻璃噶咯。系啊，即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更加透彻噶。 喂，唔系啊，因为咧磨砂玻璃同埋即系磨砂玻璃其实本身冇问题，系因为加埋到光，你着得单。 但你沖涼你點蠟燭咩大佬？ 你係啦，你點蠟燭仲迷幻啊？可能影響喐下喐下。 我想話咧，我媽有個習慣咧，如果大家即係走投無路可以用啊。我媽由即係總之所謂由細到大，由我由細到佢大啦，佢沖涼咧或者泳姿入廁所 咧，都會著衫嘅。 唔係佢唔開燈噶。 吓， 系 个原因 系佢成日都觉得话唔系好暗啫，又成日悭电嗰啲咧。我成日都话点解你冲凉你唔开灯？我惯咗唔开灯。 即系佢系日头冲凉定 夜晚都系 夜晚冲凉， 佢都唔开灯。 咁有型啊！ 佢嗰个窗系磨砂玻璃定系 有磨砂嘅， 有磨砂 都有，即系 透到啲光， 一定系有光亮嘅。咁但系 哦 系啦，但系未去到嗰个位就可以即系所谓纤毫不染噶嘛。 系 我每次都话点解你唔开窗噶嘛？佢话真系唔觉得黑咁样。嗱，我觉得呢个模型中咧就系帮到大家嘅。 即系我哋去学习下， 系啦， 摸黑冲凉， 摸黑冲凉，你咪黑咪掹咯，咁咪冇人睇到你咯。 我真系试过一次。 你试过咩？你讲清楚啲。 我试过一次摸黑冲凉。 哦，因为冇电， 系特登悭电。唔知嗰日系唔系熄灯日啦，定系唔知咩嘅？我就真系熄咗阵，即系冇开灯走去冲凉。 结果咧， 咁都几得意嘅。 出到嚟，阿华话成头番碱冇抹过， 你走抱啊，老婆。 系咯，唔系啊，呢啲抱呕出嚟啊嘛。你咪真系试过咁啊？嗱，所以嗰阵时咧，我老家嗰度咧，其实亦都好耐之前咧，已经发现咧窗下会睇到嘅。 系 嗰阵时啦，仲要系争好远嘅，因为咧，其实我啲公屋嗰啲窗咧。大家都有經驗，好細嘅啫嘛。 係啊， 係啊，嗰個即係我諗你唔會係一個等身或者半身咁高咧。咁總之好似有一次嘅，屋企咧就發現咧，佢話：喂， 佢話細佬啊，你可唔可以咧過對面望一望啊？因為咧屋村個設計，總之你可以過對面，譬如話嗰度抌垃圾咧，你望得翻自己個窗口啊嘛。嗰時我家姐同我講話，你可唔可以過對面望一望咁樣？我做咩？佢話唔係啊，硬係覺得咧好似個窗咧係會睇到嘅咁樣。咁我仲記得好耐之前啊，仲喺度做咧唱山歌嗰啲示範咁樣咧。我去到對面，咁跟住咧佢就喺度喐手啊、揈手啊咁樣啦。然後我就望完之後佢翻嚟就話：點啊？你見唔見到頭先我做啲咩動作啊？我以為係咪玩無敵掌門人咧？你估頭先我做啲咩？最后真系睇到噶， 系啊， 佢话见到咧，挥手啊嗰啲动作咧，咁、哦、所以好快地咧，其实嗱又唔系好惊嘅，因为、第一咧，屋企现成啲咩有咩多啊？花草树木盆栽多， 摆、盆栽喺度， 咁你个位置可以摆到就叫叻咯，因为有啲未必买到噶。 系啦，咁咧佢就即刻咧冻晒咧嗰啲唔同嗰啲又咩夹竹桃啊、万年青啊、仙人掌啊， 咁样可以， 唔系遮到少少先。系，咁咧即系好似头先阿祖嗰个窗口咁样咧 block 到少少先。 系啦，摆咗几支洗头水同埋喺度。 咁然后咧，我唔记得因为太耐啦，好似有贴过嗰啲咧报纸海报嗰啲咧贴住先嘅。 系 啦，咁最尾可能先至唔知点样再 处理咗。所以咧，即你会见到原来咧，即系如果你咁样讲翻嘅话咧，即系将军澳嗰栋嘅楼宇咧，并唔系独一无二噶。可能大家咧都要用阿豪仔呢个方法咧。我呢、這个真系真心，因为我喺度谂， 你咪同管理处讲咯。即系如果真系唔想太尴尬、 都可能呢个系一个方法，因为我又唔知佢边个单位， 冇错， 我又唔识佢。如果 啲 人揿钟仔话俾佢知就系话，喂，我哋头先其实睇到你冲凉嘅，你小心啲啊。 咁又系好尴尬， 其实都好尴尬。但我得阿豪仔讲过，啱先一阵间经过可以同管理处大厦因为你就数到几多楼嘅，即系唔难数啫，系咪？因为都系低层嘅地方，你由下面数上去咁样。 同埋唔会系一个单位啊， 系咪？ 如果佢冇换过自己玻璃嘅话咧、正常应该咧成栋大厦所有窗口嘅玻璃都系咁噶。 我都想提醒一下咧，即系所有嘅听众们，其实可能都要用阿豪仔呢个方法，真系落楼睇下，其实你哋冲凉房嗰个地方咧。其实下面是不是见到你那个外形的呢、虽然可能有些隐隐约约的了。 不是啊不是啊。 但都尴尬的。 但是楼下就难望一点、因为你是即是你 对面大厦。 对面大厦才会望准那个位置。那么对面大厦他又很难去做。 可能是都啱。 有代购服务啊。 什么啊 即是以前就有代购而家我们有代及服务。 代 及服务。我们会用这个无人机由一楼扫到上39楼。那么全部影晒咯。系咪得啊？ 但如果全部拍低晒又点算啊？ 我哋拍低晒系为咗帮你预防俾人拍低咯。 系啦，真系有啲建议嘅。你如果嗱，你两个都嚟我屋企啦，其实我个厕所咧，我系黐咗嗰啲咧。 我哋冇睇过你个厕所系冇装到嘢噶，你唔好屈我哋。 我讲紧我个厕所系装，因为其实个窗就唔大啦吓。咁啊，我黐咗咧嗰啲叫做墙。即系黐墙纸黐窗嗰啲咧， 其实有 啲唔系磨砂嘅，唔系透，你唔好买透明嗰只啦，买啲真系实质成幅画嗰啲咧，咁、你就真系可以黐到出面睇唔到噶啦。 你油油都得添，其实如果你唔要靓嘅话咧，我讲真嘅，你油油都得噶。 封咗佢，你哋机嗱，你哋两个都上过嚟我屋企啊，其实 都全部都用呢个开窗。 你屋企咧嗰个厕所，其实我都好担心，因为我望到人哋，我成日觉得啊， 系啊， 因为我个玻璃唔系磨砂嗰样嘢，系普通玻璃嚟噶嘛，喺厕所入边。 唔系咧，你透光。 透光 噶，透光噶，系啊！ 啊 但我哋又计过嗰条数，应该咧就冇乜事嘅咁样， 系咯。 因为你系高过人哋少少嘅， 系啦，所以应该冇人就可以望得到入去嘅。同埋你见唔见到噶？我嗰度有一个拉落嚟嘅嗰啲 百叶帘之类嗰啲东西， 即系你有需要冲凉嘅话，你可以拉咗落嚟嘅话咧，完全 block 晒嘅。 计我话咧，釜底抽薪啦。 咩啊？ 唯有做好自己， 打开个窗直接。 唔系，唯有做好自己。keep 翻 keep 唔系 keep 翻 keep 住 keep 翻 fit 个 body 系啦， 唔得咁， 好嘢不怕别人看 ，no 唔得嘅，唔可以咁样嘅，身体要保护噶嘛， 啱我哋要保护我哋嘅身体啊，所以咧呢个系一个温馨提示嚟噶，究竟你屋企洗手间、冲凉房嗰个窗安唔安全呢？大家都真系要留意留意啊吓！ 虽然已经播过陈奕迅，但我发觉呢个时候一定要再播多佢另外一只 边一首咧咁样。 一丝不挂，原谅我今日宠爱陈奕迅播多佢一次啦吓。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念，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娱乐，那么刻意过好每天。谁料你见松绑了又愿见面，

从片段见到林卓廷向警员表示，香港警察已经沦为政治工具，将七二一事件的受害人污蔑为被告。至于许智峰提供的片段见到，警员说他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不诚实使用电脑和刑事毁坏。警员之后将许智峰双手扣上手扣。消息指警方在两宗的案件合共拘捕至少16人。普及社区检测9月1日展开，负责统筹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重申，现时每日新型肺炎确诊数字仍然是双位数。昨日16宗本地个案中，一半是源头不明，反映社区有隐形传播链。如果能够早一日结束疫情，社会成本代价可以减少。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政府又为高危群组加大检测，包括食肆员工、安老院员工、物管业、公共交通工具司机和外佣等，数目已经近40万。当局会继续反复做检测，而普及检测属于大数量检测，让当局找出社区中的隐形患者，因此不可以说只是做高危群组而抹杀普及检测的作用。他又强调，当局会做足防感染控制工作，包括负责采样的人员每做完一次会更换即弃手套。深圳卫视报道，莲塘香园围口岸开通仪式上周在口岸货检区域举行，口岸货检通道和相关服务设施下周四点正式启用。据了解，广东省委书记李希、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广东省省长马兴瑞等出席仪式。南韩单日确诊新型肺炎病例再次回升到300宗以上，新增320人确诊，其中307宗是社区感染，累积病例有18000多宗。首尔北部爱第一教会相关病例累计增至915宗，疫情蔓延至医院和幼稚园等，光化门集会广的光化门集会群组就增至193人感染。南韩所有学校今日起到下个月11号之前改为网上授课，希望减慢病毒传播。总理丁世军表示，疫情如果再没有好转，就要考虑上调应对级别，到时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都要停摆。另外，南韩的医疗界不满当局计划扩大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的方案，与政府的谈判破裂，今日起发动第二轮集体罢诊。政府发布行政命令，要求首都圈医院的医生和实习医生立即返回岗位，表示民众不接受以患者生命作赌注的罢诊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77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66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2点，跌2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9.5升5元，阿里巴巴277.6升8.4，美团点评252.8跌4.8，小米集团18.86升7.4，京东集团313.8升15.8，中芯国际25.05跌9毫，信宇光学科技116.6跌2.4，安踏体育83.5跌3.45，中国平安83.5跌1.1，友邦保险77.4跌5毫。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的眼眸。 好啦，我哋今日我们的已经预告咗啦，幼稚园， 我们的幼稚园。我第一个问题一定要问嘅， 好， 你哋翻幼稚园嗰阵时喊咗几耐啊？ 哦，首先我系冇翻幼稚园嘅， 我 嗰阵时我翻嗰啲叫做托儿所。 咩啊？冇理由噶，你 系 完之后咪 冇啊？冇 啊？ 我冇噶，我记得我系上托儿所噶。 即系咁，你冇读书噶？ 我唔知哦。 即系托儿所，因为我头先我都有揾到资料咧，佢哋因为都有啲即系幼稚园嘅历史，我揾到嘅，即系以前冇 N 班噶嘛。 系啊， 而家 N 班之前都仲有得你上， 仲有得你要 pre 咁样， 系啦 ，pre N 班咁样噶嘛，系咪？ 系啊。 亦都有嗰啲幼儿中心定幼稚园托儿所，系有好多个唔同嘅。 因为我记得我嗰时系上托儿所咁样， 冇童年冇到咁啊！你冇读书嗰阵时冇拍过拖噶啦， 但 系 咧， 我唔知系咪个名 咧，都系同幼稚园都系一样嘅，都系会 都可能系噶。我都有印象见过咧，有一张咧好傻咁样咧，企喺度咧开生日会嗰张相， 但你自己就冇呢个记忆啦。 我有见到自己张相喺度冇记忆嘅，但我阿爸明明同我讲话呢个托儿所嗰啲地方嚟噶，究竟系咪名目唔同，定系都当系一种童年学习咧？真 系惨啊！呢个回忆。都冇啊！ 我嘅呢一个叫小学前嘅呢个回忆咧，除咗第一就托儿所咧，第二就我就记得咧就系山沙乸咯，系啦，所以就 系 剃到光头啦，同埋就。 发声唔系小学啊？ 唔系小学，系啦系啦，我最记得就系呢两件事咯。 好，今日 其他乜都冇啦，系啦。 你最深嘅记忆系咩咧？你应该冇喊啊，你应该头也不回就是，阿爸阿妈抌低你哋啦，我翻学啦，咁系嘛？ 有冇喊就真系唔记得啦，但系咧，我嗰间系真系叫幼儿中心幼稚园咁样咯，系啦，就咁一个名啦咁啊。 咁有咩玩咧？记得？ 我好记得有几件事嘅，第一。因为咧，我由于住得太近我屋企啦，我好有印象咧，我妈时翻工，我爸咧又唔定时翻工啦，咁样跟住咧就我哥家姐翻小学咧嘅时候咧，我系跟住隔篱屋嘅师奶跟住嚟放学嘅， 哦，即系帮 手照顾， 系 啦，你关系好， 系啊，真系唔系因为真系三分钟就到屋企噶啦， 系 OK 喎， 跟住咧就跟住咧我咧就。条校服裙咧，中间咧有个 你已经系过短啦， 你接瞓脚啊？ 你幼稚园已经嚟啊？唔系嘛？ 唔系啊，咁咧由于屋企咩啊嘛，咁即系 咩啊？ 屋企冇人啊，咁咧咁要人开门噶嘛？咁我咧嗰条锁匙咧，屋企锁匙咧， 你摄喺校服裙度啊？ 唔系，我屋企人咧帮我绑喺我心口里面嗰个蝴蝶嗰度咯。 哦， 咁咧，咁跟住咧就对面对面系阿师，即系我哋叫师奶啦。咁啊，对面咧屋企人咧就带埋我咧一齐放学咧，咁跟住咧就翻到屋企咧就用嗰条锁匙仔开门咯。 即系你每一日都要俾人哋解开你嘅蝴蝶结。哇！呢个画面。我哋唔想再复述啦。 其实我谂唔到呢个画面噶， 系啊，冇办法，冇办法。 扣针啊，锁匙有个窿噶嘛， 得噶啦， 扣喺个蝴蝶度。咁跟住咧，跟住我就攞嗰条锁匙咧就开门啦。跟住开大，翻到屋企就开大对门，要俾对面屋个师奶睇到我喺屋企啦。 哦，即系帮手互相照顾。 嗰阵时真系咁， 几好笑呢个真系。 咁我个童年，我妈就好快翻嘅，不过就搣唔到我放学时间有阵时咁样咯。咁我呢个系我童年啦。另外一个童年，另外一个幼稚园咧就系咧去旅行。点解咁有印象？ 班制大旅行咁样， 系啦 系啦，秋季大旅行都有噶嘛，有 系系系。 咁咧，我好记得嘅，因为咧，有因为有张相啊，咁我就问翻啦，点解我张相我里面咁唔开心嘅，个即系拥晒口面嘅咩？ 个男仔唔睬你？ 唔系啊，因为咧系有几个同学啦，有同个老师去影相啦咁样，跟住咧个班主任咧就咧，因为个身材咧就比较高瘦型啊， 系 咁咧，我咧就。 佢成日都抱住其他同學坐咗喺佢大髀，你啊肥啦，細個已經 就冇抱到你。 嗱，明明咧係啦，嗰張相咧佢係話好 犀利 嘅， 你一下就估中咗個要害。 因為啱啱個分別就係我永遠係坐喺老師大髀嗰個嚟㗎。 哇，有咁幸福㗎， 我好幸福㗎。 知你啊，咁咧跟住咧，原本老師話抱我嘅，點知咧就話因為可能我大隻，咁佢跟住咧就話哎呀。抱唔到我咧，咁跟住咧，佢就抱咗一个真系瘦好瘦削、好细粒嘅同学 即系抱咗瘦弯茄，冇抱肥妹仔。 咁跟住咧，我就企咗喺侧边啦。跟住咧，仲系俾阿肥阿婶咧，即系嗰啲肥姨去佢哋诶，即系啲阿婶。 即系你自己啦， 系。 唔系啊，即系有啲阿姨咧，即系 校工姐姐。 校工啦，系啦，咁样跟住同我哋一齐去噶嘛，佢就揽住我咯，咁样。 哦，你就唔中意啦。唔中意俾自己揽啦。 系啊。 系啊，我哋理解嘅，理解嘅。 我觉得呢啲应该大家都有呢啲回应。 好啊、 如果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我係所有老師都中意我嘅讀幼稚園。 係唔講啦，唔講啦，係去歌， 我其中一個出名嘅地方。 係我話講自己生失乸，佢又冇人抱，佢就咧個個都中意佢喎，真係。 我都有出事嘅。我讀幼稚園嘅成績好好嘅，我仲有 keep 嗰啲成績表。 我都好好嘅，我嚟嚟考第一㗎。 係啊，我都係嗰啲嚟。 個個都話幼稚園考第一㗎，幼稚園冇人考第二㗎，冇人考第二㗎。 但我係出名。喊包嚟嘅， 哦系啊， 我成日都喊。 O、okay、K， 我唔记得咗我喊咗几耐，即系第一日翻学嗰阵时咧， 实喊啦， 实喊。我要搭校车嘅，我嗰阵时住喺沙田嘅新翠村，间幼稚园咧系道光幼稚园喺美林村嘅、 哦， 要搭校巴嘅。咁咧有阵时咧落校巴喊咧。落校巴都喊，即系本来已经收咗声噶啦。 佢都翻咗放咗学啦， 系啦，就 是、 因为咧， 咩有啲恐怖老师咩你？ 唔系，可能我细个我太。即係著重於我嘅學業咧，即係我大個就唔再著重啦咁樣。我細個如果我係默書啊，考試係99分咧，我落校巴就會喊噶啦。 哎呀！ 所以咧，我落校巴嗰刻，阿媽見到，唉，又喊。我係記得呢個畫面嘅。 哇！嚴格要求得好緊要喎、啊，你 喺幼稚園就我對自己有呢個咁嚴格嘅要求，幾認真， 犀利 係咪？ 好認真真。 但係大下讀書，中學就冇再理自己嘅成績啦。 佢啲戲嚟㗎，佢一世一出世嘅戲子、啊。 可能係啊，落校 媽 要滴兩滴眼淚俾阿媽睇。其實我有好著重我嘅成績㗎， 即係同我入到嚟直播室 ，sorry， 係 啦係啦， 好喘氣，交功課真係好喘氣。 呢個我呢個係好記得嘅。咁另外咧，如果即係講到一啲少少嘅歷史啦嚇、 啊， 你知唔知原來香港早期嘅幼稚園咧係形容係無處不在嘅喎？ 係點樣啊？ 例如喺嗰啲嘅村屋嗰度咧，喺祠堂入邊有個幼稚園，你又知唔知啊？ 祠堂啊， 真係直情係鄉公所隔離咪有個祠堂嗰啲嘅，大家就 識講緊 好耐之前啊，即係真係好耐之前，亦、 okay、 都有人咧試過喺貨櫃度上堂嘅。 貨櫃， 亦都有咧，即係講到1953年啦， 天台咯， 天台幼稚 園，我哋記得， 你記得添？我冇呢個記憶嘅，因為 我哋冇上過， 我 okay、但我哋睇粵語長片， 幼稚園同小學都 有 嘅， 有㗎， 即係呢個。会系有呢啲大家嘅记忆啦，但如果我睇翻我哋听众们嘅留言咧、 嗯， 有两样嘢佢哋好记得嘅，一个就系食乜嘢茶点，同埋生日会。 生日会咧，我真系想讲，我唯一嗰张相咧，头先咪就话我影住个蛋糕相啦。 嗰阵时有冇头发噶？ 戴咗皇冠睇唔到。 OK 好。 同埋咧，同埋系咩咧？就红鸡蛋啊！因为咧，头先我啱啱立到个听众咧，阿 Fina 啊，佢就话咧。自己生日會嗰張相咧，就係、是、班主任咧就會同你握手啦、嗯、切蛋糕啦，最緊要係咩啊？佢派紅雞蛋啊！佢派粒紅雞蛋俾你咧，同埋有一隻生日碗 啊！雞蛋好似冇啊！ 我有紅雞蛋，我都有，我張相見到有咯。 點解嗰陣時幼稚園生日會咧會咁記得？首先，我哋嗰個年代，阿爸阿媽未必會幫你開生日會噶嘛。 冇錯冇錯。 同埋就算有生日會嘅話咧，係冇蛋糕噶。 係。 我屋企係我嗱，我嘅記憶可能我爸我媽會鬧我，但係學校有，所以嗰個生日會同埋又可以著便服， 係 好重要噶。 而家就有喎，我見到自己嗰張相咧，好似都係著校服噶。咁但係咧，頭先阿 Fina 嗰個咧，最緊要係咩咧？紅雞蛋啦。仲有一隻生日碗啊！ 系 佢嗰隻生日碗咧，系用嗰种万寿无疆嗰隻碗啊！ 嗯， 咁然后咧就喺个碗，系啊，碗边度咧就会写咗咧，佢有影埋俾我哋啊！因为佢话咧佢珍藏，佢就写住咧佢嗰间就系香港道教联合会咧圆圆幼稚园啦。咁跟住然后另一边就写住咧恭祝生辰快乐咯， 系啊系啊， 好正、啊！跟住佢话咧佢哋两子弟咧就 keep 起咗呢个碗咧30几年啊！ 哇！ 呢、這个我就冇碗收咯。我谂可能系咪个别学校咧？但系红鸡蛋我都有 嘅。我记得咧，我系有一个用纸盒接成嘅一个礼盒装咁样，里面咧可以有一个得意嗰个有动物嗰个饼啦，有两条手指朱古力啦，即之类嗰啲咧，有一个小小嘅礼物，翻屋企就好开心，话俾妈咪知我开完生日会啦咁、样。 呢张相就劲似我屋企而家影嗰张啊，因为咧有一个听众睇下佢叫咩名先。 阿拼烟 啊，好大个蛋糕咧 ，exactly 我都系咁样嘅，跟住咧红鸡蛋一堆啦，同埋有苹果。我都記得 蛋嘅真係，蝕咗都覺得自己。 我真係可能就即係隔咗幾年， 可能又有少少。 係啊，因為個個有，我都唔記得有紅 雞蛋。係啊，呢個好有印象，我估唔到大家嗰個集體紅雞蛋係咁樣嘅。係 啊，你哋又記唔記得你每一日啊讀幼稚園嘅時候咧？嗱，我要嘅要帶一條手巾仔，同埋要帶一隻膠杯翻學啊！ 唔记得 呢、這个我记得嘅，个胶杯咧系吊住喺个书包仔嗰度啦，入面咧一定要有一个胶桶，就入住条湿毛巾，你就要自己用翻自己个湿毛巾去洗手噶。你食完茶点？ 呢、這个我就会带有俾啊乐乐永永嘅时候都有咯， 系 自己杯同埋自己食嘢嗰个茶点胶仔， 系啊， 同埋嗰个毛巾盒仔咯，咁样 系啊，得啊， 系啊，即系我继续讲下听众嗰个 时 候咧，佢就话咧。呢、這個我都好有印象嘅，每一次咧，我哋黑豬仔同埋白兔仔呢一個咧， 係啊係啊係啊，吸引啊吸引啊， 我冇攞過黑豬噶， 我有啊， 我 攞好多次啊， 好多次 添， 即係你由細污糟到大， 所以我大個做節目都對住黑豬噶。 系啊， 系啊，我都好想对住白兔仔啊，对唔到真系，系啊，真系。 我哋细个咧，真系咧，一只黑猪咧，其实好似奥比尼话斋咧，永志难忘啊。佢话咧，佢话指甲咧菌合边，跟住咧俾老师吸咗个黑猪印仔咧。佢话咧呢个印仔一直印喺心坎里面， 跟你一世啊，只黑猪。 系啊，真系跟佢一世。 但我就惯咗啦。跟住阿 Lara 咧 ，Lara 佢就话啦，逢生日会咧就会放嗰个蛋糕红鸡蛋啦。同埋咧，佢咁样形容嘅，假窝窝礼物咯，即系所谓佢好嬲啊！佢话俾学生影相，影完相之后咧，嗰啲嘢全部冇攞过，蛋糕都冇食过，同我哋结婚蛋糕一样咧，斋影 嘅 咋？ 系啦， 佢话净系攞咗粒蛋走咋，咩都冇啊！咁样好阴功。 茶点我最记得就系土瓷饼咯， 系啊， 好中意，觉得有土瓷饼，因为系多颜色啊嘛， 系 啊，你哋系咪会食咗个粒？即系突出嚟甜嗰粒， 嗰粒叫土瓷饼咩？ 我叫土瓷饼噶， 系咪啊？哦，系啊，嗰粒忌廉咁样硬刮刮咁样， 系啊， 好得意喎，真系， 系啊， 系我都会食嗰个噶， 系。 咁跟住 你哋又记唔记得另外一样嘢就系拖住同学仔只手一齐排队去厕所？ 我冇唔记得喎， 你又唔记得阿天？你记唔记得？你有冇拖住左拥右抱咁样？ 我更加唔记得啦， 系啊， 俾啲人拖我添。 呢个我记得，可能呢个画面我怀疑我有自己少少制造出嚟嘅，因为几年之前咧，我系有一日。去一个礼拜有一日我去幼稚园度教书噶嘛，咁我就见到嗰啲小朋友咧，我就好多回忆翻翻嚟啦。佢哋例如会做啲乜嘢咧？佢哋系要一堂同一堂之间咧，即系男仔拖住一个女仔，总之就排两条队咁样啦，就去洗手间，跟住当然去厕所咧就分开两条龙啦咁样。呢个即刻令我谂翻起，我细个我都好似有拖过嗰啲女仔手要一齐去厕所噶嗰样嘢咁样。 你咁讲咧，我有睇到听众咧，佢嗰个经历好似好恐怖咁样。 咩啊？ T A K A 啊，卡啦当佢啦，佢话八十年代佢记得排队去小便， 系 佢话嗰即系佢话咧，佢嗰个咧唔系马桶，系痰罐， 系 个痰罐系满晒 V V， 即系话你系第一个坐你就 O K 啦。 哇，回弹力度适中啊，即刻谂起， 陆陆续续坐上去，先佢话几乎满嘅时候先到噶， 系啊， 咁恐怖嘅咩？ 呢、 啊這 個 這個 我就唔係談判年代啦，我就真係唔知啦、我記得另外一個咧，就可能如果讀全日制嘅同學仔，佢哋會有特別深嘅記憶嘅，就係、是、咧到晏晝食完咗 lunch 之後咧，就啲老師咧就會喺佢哋禮堂啊嗰啲地方度咧，就將嗰啲帆布床啊一張張咧就排曬喺度。 瞓晏覺係嘛？ 瞓晏覺，因為我有試過咧，就是、我去教幼稚園嗰陣時咧，嗰、那個畫面真係好可愛㗎。佢哋咧就係食完嘢咧就瞓晏覺，你見到咧行過去瞓晏覺，佢哋開始捽眼噶啦，即 系 开始有啲眼瞓嘅症状，跟住你就会见到你有100个小朋友瞓咗喺你面前，全部都瞓喺一张帆布床度，好可爱噶，真系。 嗱，你讲到年代久远咧，有几个听众都系噶，譬如呢度阿 Collie 系嘛，佢话咧，佢幼稚园读天台啦，屋企住二楼，佢每日翻学咧就由二楼跑上天台就到噶啦。 哇！ 咁咧系啦，一共 唔使搭 啊，真系唔使啊，一共七层楼啦，咁啊即系七层大厦嗰个年代啦，成日喺天台度望落街啦，望到好远啦，咁另外。 外咧，阿 Patty 都係，佢話佢八十年代初咧，幼稚喺土瓜灣嗰啲舊樓嗰度。佢話咧最難忘係咩咧？有人查牌就要走鬼啊！ 係， 即係可能係一啲無牌幼稚園嗰啲咧，好多人都係喎。跟住阿 May Show 又話咧，我七歲讀幼稚園， 係 七層大廈天台，幾蚊學費，啊、女仔校服咧就係吊帶裙咁樣。跟住呢個就話喂，阿 Julie 就話我都係我幼稚園咧，唐樓嘅二樓有個露台啊，露台有張藤椅做嘅吊椅咧。佢話成日就扮唔開心，點解咧？啲姨姨就會話你唔開心啊！你上去坐下個搖籃啦，嗰個藤椅咧，就即係等於我哋中學去休息室咯，即係去保健室咧，就可以避一避咯。哇！阿 Julie 嗰個以前就會已經咁樣咯。 以前咧， 阿 TK 話咧，佢話午餐好難食咯，佢話咧食唔落咧，次次都包尾。佢話如果咩啊食魚咧，佢話佢更加食唔到，因為驚啃骨，唔食咧骨驚啃骨，但係又唔俾人哋即係但係食唔曬又俾人鬧。佢話好似好怕，即係好怕午餐係魚。 哦，都系系啊！ 我另一个会好记得嘅咧，就系佢哋嗰啲台台凳凳啊， 系， 因为咧系特别矮咁样，乜幼稚园嘅小朋友真系细个啊嘛，佢又唔系好似我哋读小学啊、中学啊嗰啲咧独立嘅台咁样咧，佢哋一张大台，大家就围住嚟坐嗰种嘅感觉咧，即系真系好 sweet 啊！即系呢个真系以前嘅回忆嚟噶， 系， 而家咧就真系好唔同啦。譬如我有见过有啲嘅朋友，佢哋有多咗好多课外活动啦， 系， 例如。 哦，系你继续。 好啊， 我等等你继续先。 你继续。 系啊， 佢等等，我哋继续。 嗱，例如有啲乜嘢？例如有啲乜嘢咧？我见到有间幼稚园，佢哋系上非洲鼓嘅。 哦，系系。 而非洲鼓真系搵一位啊！ 非洲人嚟， 非洲人嚟教。 哇，咁有心机啊！ 即系佢哋而家系好多元化。我哋嗰阵时最多咪唱游啫嘛，但系唱游 真系唔同啦。 系啊，以前我哋唱游咧，即系而家谂翻我哋每一首幼稚园唱过嘅歌咧，其实都系得一句歌词噶。 系咩？ 嗱，真嘅，我自己有谂过，因为我识一个教幼稚园嘅朋友，嗰阵时我哋好多年之前啦，打紧牌，一路打牌咧，佢就备课啦。啊，听日唱唱游堂，作首新歌俾同学仔唱先。跟住佢就点唱咧？我哋一齐刷刷牙，刷刷牙，我哋一齐刷刷牙，刷牙啦。你谂翻我哋细个学嗰啲嘢咧，其实每句都系噶，系话哎呀，好你好百搭噶啦，要着衫啊！我哋一齐着衫。跟住你而家谂翻，其实永远都系由一句唔单止唔啱音啦，跟住嗰啲嘢咧就系讲一世噶啦，咁样就。 咁我想问下你最印象深刻喺幼稚园学嘅歌系咩歌啊？ 玛丽有只小绵羊啊，小绵羊，小绵羊，玛丽有只小绵，你睇都系得一句嘅啫。 我都唔知边度学噶。 嗰个叫做客人来 找爸爸，爸爸不在家。 我冇听过噶。 我请客人先坐下，再去敬杯茶。 大聯邦法院駁回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一方要求進一步公開孟晚舟在溫哥華機場被捕過程的機密文件。 孟晚舟的律师要求公开案中更多机密文件，以及以公开文件中被遮盖的内容，认为当中可能包括美加两国执法部门在拘捕孟晚舟的过程中存在滥用司法程序问题。代表加拿大总检察长的律师认为这些内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不同意公开。孟晚舟下个月将会在温哥华就引渡案第二阶段的聆讯再次出庭。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罗马和加拿大外长双鹏飞会面。王毅说，由于加方无端扣押中国公民，令两国关系遭遇严重困难，希望加方拎出独立自主国家的姿态，尽快作出决断，消除当前影响中加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今日和明日初时为华南沿岸带来雷雨。在正午12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入黄海。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天气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9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71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2点，跌2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1元，是升6.5；阿里巴巴278.6，升9.4；美团点评254.6，跌3元；小米集团18.74，升6.2；京东集团316.8，升18.8；中芯国际25.15，跌8毫；信宇光学科技116.7，跌2.3；安踏体育83.45，跌3.5；友邦保险77.6，跌3毫；新洲国际125.7，升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82，瑞士法郎8.527，澳元5.574，加元5.883，新西兰元5.077，欧元9.1606。每百日元对港元7.2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08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5点，跌41点。港金现价报17,8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46美元，卖出1,92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門的湖翠路去惠豐園方向，近住蝴蝶灣社區中心一段擠塞，龍尾就在龍門路。環保大道去九龍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都是車多，而家龍尾排到去環澳路對出。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東區走廊柯達大廈方向柴灣。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新学年新常态， 全家上真系好晒。 新学 学年，各位同学仔可能多咗网上授课，记住啊，试定啲 software 先有上堂啊！ 家长同埋同学仔仲要准备定一啲防菌设备，同埋睇得 mon 多都要休息一阵间，保护你双眼啊！ 南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最尾一个钟头，风速快活人啦，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啦，仲有酷热天气警告，热辣辣缠住你吓， 好开心，好开心啊！当我哋讲完呢个幼稚园嘅时候咧，即刻有听众 message 我哋咧，同我相应啊， 系， 佢话我都系读道光幼稚园噶，跟住佢即刻问我问题噶，佢就话你记唔记得啊？我嗰阵时咧系张灿年校长啊，咁样， 哇， 我校长真系唔记得，但我记得我读高班嗰个老师叫易老师， 哦， 其实佢全名我都记得，嗰阵时啲老师一定系记得全名噶嘛。易瑞玲老师咯， 易瑞玲老师， 如果你真系有听节目嘅话咧，我都真系好想同你打个招呼，即系寻人一样。 佢就系成日喊嗰个黄耀祖啦， 我好乖噶嗰阵时，虽然成日喊，系啊，你讲得啱嘅咁样，系啊，所以呢啲童年回忆啊，我哋希望啊，即系用我们的同大家继续分享啦。 嗯 ，OK， 好啦，嗱，我想话啦，即系咧，我哋每一日我哋都翻屋企食饭，系咪？ 而家要咯， 唔係咁啊！即係總之，我哋都會同屋企人食飯啦，同自己屋企人食飯啦，咁樣同朋友食飯啦。請問你哋同屋企人食飯嘅時候，有冇俾個屋企人鬧你食飯嘅時候有啲即係唔好嘅嘢啊？咁 細個定而家先？ 係咪幾時都好咧？ 嗱，細個咧，我成日食嗰碗飯咧，食剩好多嘅，跟住阿媽咪話咯，你一定要食曬嗰啲飯，佢唔係你就會娶豆皮老婆咯。 哦，真係啊！ 阿媽係咁 呢一招就係個個家庭都有 嘅。同埋我細個成日含飯咯， 咁會話你大個就含辛茹苦啦。 可能係阿媽含辛茹苦咁樣養你，你就含飯咁樣。我成日含飯，跟住咧就唔知點解，我都唔明點解我成日都含住唔吞啲飯，食個飯咧食一個鐘咁樣。 會㗎會㗎。 跟住阿媽就鬧我啦，跟住我就喊，覺得自己咧我都冇做錯任何嘢，你仲俾鬧我？我含飯啫嘛，即 係。但係細路都係喎，我個細仔而家都係好中意含住兜飯喺度咧唔吞㗎。 係咪啊？ 每一次都要同佢講咬咬吞。咬咬吞，咬咬吞。 咁你可以作首歌嗰度咬咬吞都系。 系啊，佢都系玩咯。咁如果你话我自己细个，我记得咧，应该就系食饭嘅时候，有阵时会手指会笃嚟笃去咯。 你揸住筷子噶啦。 系啊，揸住筷子咧，即系只手指会攞筷子笃嚟笃去。 系系系。 系啦，跟住咧撩嚟撩去，同埋食到一地都系咯。 O K， 食到一地都系包噶啦，呢、這个就。 哦，咁好啦，即系细个曳啫。咁我有冇俾你隔篱嗰个？阿 Vinny 咧，系嘛？阿早早你隔離嗰個，有冇俾佢鬧過？你咁即係。 我有 禮貌嗰啲 table manner 嗰啲咁啊！ 我經常都係噶啦，你哋都見過一路食嘢一路講嘢咯。 就周圍噴嘢。 係啊，佢每次都話：，可唔可以含埋個口食完飯先講嘢咁樣？係啦，就係咁咯。 佢希望你可以停一停。 同埋我會唔慣用公筷咯。 Okay, 我就算出到去同啲朋友食饭咧， 够即系捞乱咗， 捞乱咗啲口水咯，系啦，咁呢个真系改唔到嘅。 哦 ，OK， 真系啲习惯啦。 我 OK 嘅，我出去都唔会太失礼嘅，应该。 啊，咪你系嘅，你自己都着重嘅，你好怕人点睇你噶嘛？因为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即系最紧要输人唔好输阵。 但系我哋似乎都讲唔中阿田嘅心声喎。 唔紧要，我哋都系纯粹我哋即系 分享下， 讲下日常生活。 原来你个题目系同呢样嘢无关嘅。 唔系，你有冇谂过，如果你隔离嗰个娶咗日本老婆， 系 你係會經常俾佢鬧嘅。 經常俾佢鬧 啊？係啊、 哦，因為你食飯之前冇同佢講 ，A D K 叫咩咩咩 mask 咁樣，係啦，又唔講喎，係啦，跟住食完飯咧又冇講句感謝大家咁樣，又冇講呢啲喎，係咪咁樣啊？ 本人真系唔知喎、啊，嗱，其實好多香港男士咧夢寐以求得到嘅待遇就得到一位日本女士作為你太太咁樣， 係 啦，因為你覺得佢日日都好似阿順咁喺度拖地啦， 點會係諗呢樣啊？ 你 咩年代啊？ 哎 呀，閂佢咪啦，真係，係 啊，收鬼線啦， 哎呀，好齊心啊，真係聽到啲火都嚟啊，真係阿順的故事啊， 阿華真 係 慘 啊， 阿田覺得佢拖咗地啊，即係人生作為一個太太嘅 冇嘢講。 我 哋 就可以先做其他嘢。 系啦，系啦，系啦。好啦，你讲啦。 我就谂到咧，日本太太好多时候咧，我会谂起便当咯，会帮佢嘅先生咧准备定听日嘅 lunch， 又摆到好靓啊，即真系喂噶嘛。你攞到翻公司嘅话， 系啊系啊。 你睇我哋带翻嚟嗰嚿饭，即嗰嚿饭。 唔系阿田都系爱心便当啊，自己带翻嚟噶，全部都系红毛泥啦、混凝土啦、 同塑胶浆， 系啦，即石屎板啊咁样，你都好建筑地盘 feel。 所以正安好啊，咪就落啦。 好工有 feel 你有冇谂过日本人佢哋食嘢嘅方法，即系食饭啊、食晚饭嘅方式，同我哋香港人都好唔同嘅咧？ 系例如咧，茶泡饭、泡即有嗰啲植物， 唔系，我觉得系个次序啊， 次序啊， 要食晒啲餸先食饭即之类嗰啲嘢。 系咪咁噶？我睇咁多片，我冇见过佢食饭同我有咩唔同喎、啊？ 快递啲入口嗰啲睇嗰啲 系咯， 系啊， 我见到差唔多嘅啫，真系讲嚟听下，我唔信。 因为咧，嗱，我哋食饭系点样咧？大家摆晒啲餸出嚟咧，跟住咧，一人一碗白饭咁啊，起筷咁样咪食啦。 哦，佢哋就系一人一个 set 已经摆咗喺佢面前，唔系要分享一啲主菜咁样嘅。 嗱，都唔系嘅，都 我唔估啦。 佢哋都会系摆好一碟碟咁样大家食啦，一人一碗饭啦。咁啊，问题就 系 咧，嗰个食饭个方法啦，咁样 你讲 咁咧。嗱，我哋咧就会兴埋，将所有餸咧夹喺个碗度，啪一齐食咁样啦，系咪？但是日本人咧，佢哋唔系嘅。 点咧？ 佢哋要饭就食饭，菜就食。即系譬如你嗰啖，你入口里面咧，你唔可以饭再加嚿猪扒，你唔可以饭再加嗰个菜一齐摆落口食。 哦， 咁系会唔礼貌啊？ 而家系啦。 咁寿司点算啊？ 咁个猪扒饭咁点食啊？ 唔系你寿司，你一定系你 已经系饭加三文鱼 啦，一定系有噶啦，系咪？ 寿司就系寿司啊嘛，咁大问题 饭就 系 饭。 嗱，食碗白饭咧，佢哋原来咧，佢话咧，因为有个新闻系咁讲嘅，有个人咧就娶咗个日本老婆，但系咧成日都俾个老婆闹嘅，话佢咧，你点可以咁样食噶吓？点可以咁样将啲饭同菜一齐摆落个口度？ 即系唔可以捞埋。 系啦， 即系唔可以扒饭咯，就是扒，你真系会几样餸一齐扒咗落口咁啊？系咪？ 嗱，因为佢话日本人咧，佢哋食饭咧就会咁样嘅，就系。咩啊？ 我咪话好咯，等你讲啊！我话 哦 ，OK， 饭同菜咧，佢唔可以同时一齐食嘅，原来 哦， 系啊，咁所以佢就见你啲人，点解你哋可以咁样噶？将啲饭同菜一齐食，咁你有冇欣赏过我煮嘅餸啊？咁样 哦，即系嗰样嘢代表唔尊重、啊， 因为你会俾其他嘢影响你嘅口感啊、味蕾啊，即系嗱，你白饭就白饭味，你就加条青鱼就青鱼味，如果你饭同鱼捞埋咧。即系等于你唔会一路饮红酒，一路饮汽水。 即系你豉油捞饭都唔俾啊！ 咁绝对唔俾， 伤害咗豉油嘅 感情 啦， 系啦系啦， 伤害咗豉油发出嚟嘅味道。 系啦，白饭又唔开心， 啊、 你搞到佢哋都唔开心啦，点算啊？ 佢每日咧，佢话咧，即系成日唔记得，因为大家真系个文化唔同噶嘛。你食开几十年饭，都系将啲餸摆落个白饭， 系咯系咯， 中和嚟先食佢先好噶嘛。如果唔系太咸噶嘛，有时啲菜。但日本人原来唔系噶。白饭就要食白饭，总之一啖白饭，食完一啖白饭先再夹嗰个餸嘅咁样咯。咁我太太就周时咧，周不时咧都喺度话：哎呀，我老公成日都系咁嘅。我咧一日咧都好俾心机啲准备个晚餐，等佢好好咧翻完工咧，就跟住翻嚟食餐好饭嘅。但咧佢咧就每一次咧都系咁样咧，乜嘢都摆上个口度，完全都冇理我即系冇感受过我煮餸嗰时所花嘅心机啦，所设计嘅味道啦，咁等等嘅嘢。咁佢好嬲，於是乎擺上網信啦咁樣。 哦，OK， 喂，咁嗱，其他日本人食嘢嗰啲禮儀咧，咁你有冇研究過？ 想 你想有个同我哋分享 啊？咩研究？ 嗱，你分享之前，等我讲句先啦，因为有个最新嘅呢个天气嘅消息啊，吓，3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啊，酷热天气警告头先都有噶啦，加多个啊，吓，而家雷暴警告啊出咗嚟，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45嘅吓。 O K 啦，譬如咧有样嘢咧。我哋啲香港人咧都幾中意做嘅，就中意夾餸俾對方。 啊，俾嘅日本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咧，食多嚿食嚿雞。 哎呀，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食多嚿雞，食多嚿雞。 哎呀，天啊，你唔好再食雞髀啦，雞屎忽啦。 甚至乎咧，我哋會覺得呢個叫做禮係 gentleman 啊。我哋成日都覺得，哎呀，係啦，阿同學仔咧坐咁遠食唔到啊，女同學，我哋幫你夾啦咁樣。咁咧，根據呢個資料咧，佢就話啦， 係 日本人咧，首先認為你攞啲筷子夾食物俾自己咧，係代表唔衞生。而咧，如果有人夹食物俾你，你又用筷子咧将呢个食物夹嚟食咧，佢话更加会令日本人感到不快，因为点解咧？ 因为沾染咗你嘅口水。 唔系，佢话当地举行火葬嘅时候系会用呢个方法嚟执骨嘅。 哦， 佢话会令人哋觉得真系菜。 真系讲句菜啊！ 系啊，菜。好啦，第二我系会犯嘅，食完碗拉面， 冇饮埋晒啲汤。 唔系，个筷子摆边。 哦，系应该要摆喺个碗上面度嘅。 你会摆边？ 住，其实我求其摆，嗰个记得摆边度咪摆边度咯。 冇错，头先阿祖讲嗰个啱啱好系错噶。 好嘢嗱， 阿田 最紧要你听唔到阿田讲，阿田话我次次都咁摆噶咁样。 系啊， 我都有兜翻句就系我记得点摆边点乜。 系啊，咁样。佢话原来咧，你如果将筷子晾喺个碗上面咧，对佢哋嚟讲咧又系唔礼貌嘅。佢话咧你冇筷子架咧，就自己攞个筷子套咧接一个套嗰个架出嚟都得。如果唔系咧，就摆翻喺个托盘旁边。 系。我费事整污糟，因为我食嘢有汤啊嘛。 我哋都系咁谂嘅，但系 sorry 佢哋唔系。 我估可能咧，佢哋日本人咧，嗱我估啫，真都系啊，可能佢哋咧有个托盘啊，成盘攞走嗰阵时咧，可能系方便翻嗰个咧服务员啊，你摆咗喺个碗上面度咧，容易去行紧翻去厨房嗰阵时咧，就会跌咗个筷子。但你摆翻个盘嘅底部嗰度时候咧，佢就冇咁容易跌啊。 好啦，仲有攞个托盘食嘢啦，无论你食嗰啲咩生拆鸡翼啊，定系咩都好啦吓，咁然后咧有骨啊有剩啊嘛， 系 你喺边 吞咗佢啊，唔系就冇礼貌啊， 我赞成系啦，摆边 啊我咧 摆落手袋入边度， 其实咧就因为嗱自问，因为佢食日本嘢有个真系有个托盘， 佢有托盘 整污咗个托盘嘅，譬如佢有面豉汤咧，唔好意思，我系会摆喺个面豉汤个盖嗰度， 好对对，即错 我会摆喺个托盘度咯， 对对再错 摆碟边。 对对，全错。 我见 佢摆喺你个碗嗰度。 冇错。 吓？ 冇错，摆喺自己个碗度。 哦。呢个碗其实本身有嘢食嘅，但系我都系照摆翻啲骨喺个碗度。 佢话，由于日本餐桌一人一份餐点啦，掠出自己嘅骨或者蚬壳咧，系唔应该摆喺台面，亦都唔可以摆喺托盘，唔可以摆喺碗盖，系要摆翻落自己个碗度。 咁咪阻住我食嘢咯？ 系啊，我完全唔明。 即系譬如 咁，应该点样掠咧？ 啊，唔系，如果我本有嗰个碗有饭，咁有兜蚬。咁我食完蚬个壳要摆喺我兜饭， 系啦，定系你要食完饭先准食蚬咧？ 系 啦，系啦，我唔明白真系，即系原来咧，我哋食日本嘢咧，话就话个个都中意食咧。 系啊，我成日食添啊。 原来佢哋有好多咁样，系咯，我哋都唔知道，唔了解啊。 我哋可能成日俾人秒嘴咯，我哋去咁多人去日本食嘢。 其实正我哋食寿司咁样饮嗰啲 wasabi 加豉油，已经俾人秒到咧，真系唔掂啦。 我不够气跑，到时大道啦，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到时大道啦，敲敲吉他，然后唱出新风格。大人为何暴躁？ 意呢首歌啊！ 我都中意，我都中意。 系啊，因为呢个歌词咧，或者个歌名好啱我啊。佢话咧，唔系早起的虫儿，系啊，唔系早起的鸟儿，系迟起的鸟儿有虫吃啊！ 咁好咪啱晒你咯，嗬！ 啱晒我啊，多谢黄贤啊，系啊，好啦，快啲呼吁电话啦吓， 18723888，18723888，猜猜我是谁？十二点半开始，不过今日我哋有特别嘅主题，亦都想特别嘅你嚟打嚟同我哋玩。 系啊，因为咧今日咧叫做暑假最尾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就叫正式开学啦。咁啊，真系咧希望我哋今日咧，我哋呼吁小朋友打电话嚟18723888，猜猜我是谁？我哋咧今日咧系讲啊，即系猜下佢系边个卡通人物。 好啊。 主题就是卡通人物，今个礼拜我哋嘅主角咧就是所有嘅 小朋 友，小朋友 ， 你几岁又得？你真系去到中学或者大学，我哋都包你哋。 即系 B B 都得， 我去到 即系我哋口中嗰啲 B B 啊，嗰啲都得， 啱 嗰 啲 baby 啊 ，B B 女神都得。 系啊，所以咧欢迎你哋而家打电话18723888俾我哋，快啲打嚟啊！ 好啦，嗱呢个题目咧，我觉得同我哋个银包咧好有关系噶。请问你有几多张八达窿？ 一张， 我唔知啊， 我 有三张， 银包有一张，屋企有两张。 好，有几耐冇用过呢啲八达窿？定系张张都会用嘅？ 我屋企嗰两张咧就系、是、以备有即系啲屋企人佢哋嚟到香港嗰阵时，咁就方便啲咁样，所以我永远都会有两张士啤嘅。 但系平时冇用过啊？ 平时冇用啊，但系除咗今年之外咧，佢哋 keep on 都会有人嚟嘅、哦，即系年年都会用。 啊，咁你冇事啦，桂花田 啦。我知道我冇事，我有 check 过嘅。 桂花田啦， 我有一二三四张。 咁多张？犯罪集团嚟嘅你。 咩 犯罪集团啊？ 咁你有冇张张都用？ 又唔系张张用，佢用开嗰张就成日用嗰张，其他嗰三张都系士啤嘅咯。 吓，咁你应该 三张士啤咧？你曾经有冇跌过啊？ 唔系，佢士啤胎都有咁大啦。 唔系，因为咁我有两个细路噶嘛，咁佢哋用儿童嗰张又唔会用大人噶嘛，咁我咪有两张嗰啲细路咯。咁一张大人嘅就系我自己嘅咯。 咁佢有冇三年来都冇用过啊？ 哦，咁可能都有嘅。 咁你要俾人扣钱咯，知唔知啊？ 吓。三年内我即系八达通冇人冇用过，跟住扣钱。 系啊，我 呢个题真系指向住阿田嚟开，佢即刻变得好敏感。 唔系我觉得真系指向全香港咧、嗯，我唔明呢个收费系点样可以诞生到嘅。 请解说。 系啊，八达通咧，原来咧佢话佢有一个咧 warning 提示啊，近日出咗个 post 啊、嗯，佢就话啦。嗯，你咪揾多一张好耐都冇用过嘅八达窿咧，系啊系啊，咁麻烦你重新启动啦，又或者你要退翻张卡啦、哦。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会向你征收。不常用八达通行政费， 咩事啫？即系八达通我 嘛，冇错。 边个话我日日要用佢话咯？ 系啦， 我睇到嘅时候我都火咗啊！ 佢话如果你三年持续都冇为你呢一张嘅成人八达通，佢有限嘅成人八达通咧，你冇做增值 啊， 或者冇做任何支付嘅用途，你冇嘟佢啦，简单啲，你又唔增值，系啦，又唔增值，又唔嘟，又唔剩咧。他说你就会每年被他扣除港币15元的行政费。 其实我不明白这个行政费来自于什么，你说我成日用加重你负担就说。 没错。 我不用我加重了你负担，我 有 没有按金的。 是 啦。 真的不明白。是啦。这个就是最多人就说、啊、喂大佬那个50元按金我来做什么、啊、这样。佢而家就话俾你听，你要啊，你如果三年内都冇再用嘅话咧，对唔住啦，你嗰张卡咧系会扣15元不常用行政费。 系而家咁，佢有冇俾个时限我哋？即系而家喂，你而家好用一用先咯，咁样定系已经系开始扣噶？ 呢个措施咧会喺2020年嘅10月1日开始生效。 哦，即系仲有啲时间俾我哋用翻嘅。 唔系啊，你要自己计啊，你2017年10月1日或之后发出，如果你三年内都冇用咧，佢就会收你钱啊。 系啊， 即系仲有我哋有个零月俾你去所謂 而家可以用一用， 冇錯冇錯，你扎扎要嘟一嘟佢啊，或者要增值咯。但係我真係唔合理啊嘛。 咁你收我喂收咗我按金，其實我哋譬如拿住咁多張都200元按金嘅，我四張有。 係啊，同埋最緊要係我哋諗唔明啊，你唔喐個行政費喺邊咧？譬如 我影響你啲乜嘢？ 影響你乜嘢？ 係。 譬如我哋平時銀行收嗰啲行政費咧，通常就話哦，你要查翻呢一張帳單咧，你要俾行政費。係咁你都知道佢要撳個電腦啊。我張卡牌都唔喐啫喎。 喂，但我又覺得有、啊、有得即係佢個原因。系乜嘢就系乜嘢噶啦，唔好理啦。一系你可以选择直情唔用佢咯，即系你觉得佢个服务唔合理咁样，即系你直情完全唔用， 我退翻钱咯。 系咯，或者你退翻钱咯。 但系咧，如果你唔用咧，你唔退咧，其实好笑噶。佢个行政费佢收唔到你噶，直至几时咧？直至佢所 谓用为止， 直至你用佢咪扣到咯。因为佢会喺你个按金度扣啦，扣到可能你冇晒啦。咁、 啊、 但系如果你呢世都唔用嘅话咧， 但系如果你一世都唔用嘅话，你又攞唔翻 嗰 五十蚊 又冇咗，你都系蚀俾 佢。 佢 都会喺嗰度度扣翻你啊吓。 点计我哋都蚀嘅， 唉，真系人生好奥妙啊吓！ 咁我哋唯有 真系 得闲嘟一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二十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十九宗确诊个案，累计个案有4710宗。民主党两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清晨分别在寓所被警方拘捕。从林卓廷提供的片段见到，多名警员到他的寓所并展示搜查令。一名警员向林卓廷表示，他在去年721元朗站事件中涉嫌参与暴动。当晚大约10:40在西铁元朗站和大约50人参与非法集结，破坏社会安宁。另一名警员就向林卓廷表示，他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涉嫌去年7月6日晚上在屯门警署外串同许智峰等人在未经同意之下删除一名男子手机内的数码档案。从片段所见，林卓廷向警员表示，香港警察已经沦为政治工具，将721事件的受害人污蔑为被告。至於許智峰提供的片段見到，警員說他企圖妨礙司法公正，不誠實使用電腦和刑事毀壞，警員之後將許智峰的雙手鎖上手扣。消息指，警方在兩宗案件合共拘捕至少16人。蓮塘香園圍口岸開通儀式上週在口岸貨檢區域舉行，貨檢通道和相關的服務設施下午4時正式啟用。據了解，廣東省委書記李希、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出席儀式。有港商、貨運和交通業界人士認為，新口岸可以節省時間和成本。有北區區議員就憂慮，客運日後通關之後，區內設施未必能夠應付。15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去到第三日，法庭传召陈燕林男友的爸爸作供。他说陈燕林曾经两次去唐福惩教所探望他在囚的仔，但不肯离开，又说又曾经在惩教所外露宿。职员曾经打给他，希望他游说陈燕林离开。另外，陳燕林的媽媽引述醫生說，聽到陳燕林表示成日聽到有把男人聲在耳邊說話，但死因裁判官指出，醫生作供的時候沒有在排版寫上陳燕林有幻聽或者幻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天气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4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2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72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2点，跌2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0元升5.5，阿里巴巴278.8升9.6，美团点评255元跌2.6，小米集团18.8升6.8，京东集团317.8升19.8，中芯国际25.15跌8毫，信宇光学科技116.7跌2.3，安踏体育83.4跌3.55，友邦保险77.8跌1毫，新洲国际125.3升6.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4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904。 英镑对美元 1.314， 欧元对美元 1.182，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59 点，跌37点。港金现价报17,8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31美元，卖出1,92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你觉得去印尼有乜嘢一定要食嘅呢？ 我就一定要试下唔同嘅印尼传统糕点啦。印尼文叫 Jajanan Prasada。 哇，我都听过呢个糕点，以前只系喺一啲隆重嘅仪式上面先会见到，慢慢就越嚟越普及，到而家已经变成印尼街头周围都可以见到嘅小食啦。 系啊，呢种传统糕点咧，主要材料有糯米、糖、椰子、熱帶水果等等几种简单的食材，就可以整到好好味的糕点了，仲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和造型添。 印尼仲有好多美味的传统食品，例如有糯米糕、椰丝斑斓蛋糕、煎饼、水果椰浆饭、椰丝球等等。食呢啲甜点的时候，通常都会配一杯茶或者咖啡的。 不过唔净止得甜嘅糕点，都有咸点嘅。例如用香蕉叶包住啲糯米饭同埋鸡肉，由于佢够饱肚，所以印尼人都中意将佢当早餐噶。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今日我哋题目系话咧，想玩一啲卡通人物，俾大家估咧。但系我想问一下阿祖同埋阿田啊，你有信心我哋估嘅卡通人物系我哋嘅卡通人物，定系佢哋嘅卡通人物啊？ 由于时间嘅关系，我都唔想俾大家感觉到我同而家嘅小朋友系有好大嘅代沟嘅。 由于时间关系。我希望佢啲阿爸阿妈会帮手。 唔系我由于时间嘅关系，我揾咗啲佢哋而家应该识嘅。 即系我举例吓，譬如如果我哋无端端话神奇小子咁先算啦。 我都唔识，傅家俊咯，跟住我会答。我真系冇睇过神奇小子。 咁又系，我话讲陆家俊添。 你想到三眼小子啊？ 神奇小子你唔识啊？ 唔知 啊。哎呀，嗱系啦，即系譬如呢啲情况咧，我哋会唔会自己好尴尬噶？ 已经揾咗一啲，佢哋应该会而家。 我都系咁话，而家应该都有嘅。 讲真咧，Q太郎佢哋都可能唔识。 咪咯，死咯！我好惊啊，而家我好担心啊。 好， 我准备亲嗰啲，唔知佢识唔识咧。 冇理啦，嗱，今日咧就暑假之前咧，即系大家下个礼拜要翻学啦，即系点样翻学都好啦吓，咁啊都要 Zoom 上堂噶啦，可能要。所以今日咧，我哋特别咧就将猜猜我是谁咧开放俾我哋读紧书嘅同学仔，就系同你哋玩卡通人物啊！大家而家咧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啊。 Hello， 第一位朋友你系边个？ 系，我系梁子俊啊！ 子俊，你好， 子俊你好， 你好。 是不是很久都没打个电话来玩游戏？ 是啊。 OK。 咁你你 今次想同大家嘅介绍嘅卡通人物系角落生物，佢哋都系被人遗忘嘅食物或者动物嚟噶。 哦，系啊，角落生物系啊，你介绍啊。 佢咧喺几个月前先上咗电影嚟噶咋，我睇咗噶啦。 跟住咧， 佢哋咧每一个都好有个性啊，譬如咧，我讲睇。嗰一个，譬如炸猪扒啦，佢系俾人食剩炸猪扒最油嗰度噶。 哦， 系啊，系。 仲有咧， 蜥蜴同埋企鹅都喺度揾紧自己究竟系咩嚟嘅，因为企鹅系绿色嘅。 佢仲有一只系北极熊，系咪啊？ 系啊，嗰只系白熊啊，因为佢比佢同其他北极熊唔同，竟然系怕冻噶。 系。 嗯。 咁我想问一下你最中意里边边个角色啊？ 系猫啊！ 猫啊，你最中意猫， 样好可爱啊！ 系啊，咁你觉得桂花田姨姨最似边一个角色啊 ？Hello， 子俊啊，你好啊，好乖嘅子俊。 系啊， 你个样，你个性格有啲似活泼嘅小杂草啊！ 桂花田似杂草啊，好好啊， 佢啲头发都似噶。 讲活泼噶， 活泼嘅小杂草咯，我冇话你唔活泼啦。 你知唔知杂草呢个角色系做咩噶？杂草咧，佢系喺里边好中好积极嘅角色咧，佢嘅梦想系成为一朵花。 系啊系啊，我知啊。 系啊，佢咧永远都笑口噬噬噶。最紧要系咧，佢嘅种类不明啊，啱噶啦，系啊。 多谢啊，子俊，佢形容得好好啊。 好好 有啲嘢想讲啊， 你再讲啦，好啊。 如果你哋未睇嗰套戏嘅话，我建议戏院重开之后，你可以翻去睇嗰度咧，嗰套电影咧有详细介绍嘅一开头。 O、 okay, K，、哦、 好，多谢你嘅推介啊吓。 好啦， 你除咗系， 而且嗰套电影有个新角色系小灰鸡啊，到时你哋去睇嗰阵先。知道佢系咩噶？其实 真系 一个涂鸦嚟噶， 系啊， 俾人遗忘咗嘅涂鸦嚟噶。 好啊，好啊，多谢你。 我哋仲问唔问佢问题啊？佢讲得咁详细，唔使咯，我哋直接送礼物俾你啦，好唔好啊？ 多谢晒你， 我系咁 话，多谢子俊， 拜拜。 我哋嘅小朋友，佢哋嘅表达能力真系非常之高。 其实呢套卡通咧都几得意嘅，因为我见到啲角色咧有好多都系全部同桂花田有关嘅。 杂草之外仲有 杂草啦，有炸猪扒啦 ，OK， 系啦，有炸虾尾啦， 我唔知系 系啊，有珍珠啦。 看看有 我觉得珍珠应该是我哋最多打工仔中意做嘅角色啊！珍珠就真系嗰粒珍珠啦。佢话咧有几粒珍珠咧，成日吸吸下咧，你饮珍珠奶茶吸唔到噶嘛？ 哦、 吸剩嗰啲咧，佢哋就系呢一啲角色啦。买剩啫，吸剩几粒？ 点解？点解你谂我哋香港嘅打工仔会谂起买剩？唔系， 佢嘅口头禅系呢句啊！哎呀，做唔到啦，冇办法再做落去啦。 即系我哋个个都想俾佢，咁啊啜咗。 好笑啊，真系！多谢晒子俊呢个介绍，我觉得几有趣 啊。系啊， 你哋有冇准备过啊？ 我冇咁深厚嘅准备啊。 咪就系咯。 但如果唔系嘅话咧，其他嘅听众你哋等18723888。哦，佢打翻嚟啊！而家 做咩 cut 咗我嘅？ 系咩？我收错咗你条线，当真系指准。 哦， 系真系好唔开心。 系啊，嗱， 被 cut 嘅感觉。 大家即系打到电话嚟咧，你想我哋问你问题，亦都可以嘅。你推介家通人物咧，即系阿子俊都帮我哋开咗个头啦，我哋完全都接受啊！ 好啦，下位朋友你系边个？心如。 喂。 心如你好啊。 你好。 你哋而家中意睇咩卡通人物？咁不如你介绍俾我哋听啊！ 我哋中意睇哆啦 A 梦啊！ 哦，哆啦 A 梦、啊， 你哋系咩意思先？系你同你嘅妈咪一齐睇定系点啊？ 妹啊！ 咩啊？ 妹 妹，哦，妹， 你几多岁啊？今年 佢 你 我八岁， 你八岁， 你最中意哆啦 A 梦咩角色啊？ 大雄， 大雄，因为点解啊？成日都唔合格 嘅 噃。好蠢啊！ 你中意佢蠢啊？ 搞到自己好似精叻咗咁啊！ 系啊，叻咗。 你系谂住系考我哋定系我哋考你啊？ 你哋考我。 好，咁你可以拣一个呢间豪仔哥哥啊，桂花田姨姨啊，定系祖哥哥咧？ 曾志豪 ，咁样样。 豪仔系叔叔嚟嘅。 好啦，好啦， 我坚持一世都系哥哥，92都仲系。 好啦，佢咧系黄色嘅。 我觉得我想讲过俾你讲咗。 李克彪。 是 哇！你即刻转喎， 系咯，其实我真系可以转。佢唔系比卡超，佢黄色嘅，佢咧、 okay. 我冇记错，佢成日都中意着住嗰条工人裤嘅。 工人裤。 工人裤。 佢嘅肤色系黄色，定系佢嘅衫系黄色啊？ 成身都黄色噶，佢 系 都黄色。 啱咗啦，佢系着工人裤噶嘛？我记得。 系啊，如果我再出绝招咧，我就佢只眼好鬼大嘅，好大。 其实咧，我想话咧，黄色嘅卡通人物都有好多，我哋而家继续玩黄色嘅卡通人物。 好多好多噶，头先佢讲比卡超，我都即系争啲俾佢中咗。 本身准备咗比卡超噶， 咁你咪转第二个方向问咯。 转第二个方向问，我讲咗答案出嚟啊嘛，而家冇用噶啦。 惊嘅真系， 好 啦。多谢你 ，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心怡。 嗱，系咪好难呢？ 其实我哋真系俾小朋友考到。 系咯，我可唔可以开多个题目啊？ 嚟啊！ 真系你哋打嚟考我哋嗰啲，唔系、 啊、 即系介绍 啊， 啊，新一代嘅呢啲卡通咧、我相信我哋有好多人唔识噶。 系啊，同埋睇下佢哋而家睇乜嘢咯。 系啊，我第一次听头先嗰个角落生物嘅时候咧，我完全唔知佢讲乜嘅。我咩角落生物啊？系啊， 我连嗰几个字我都听唔 清。即系 corner 角落头啊， 系啊， 系啊，即系佢话一啲被遗弃啊、隐藏喺一边嘅一啲小角色咧，但系就会带嚟俾你好多人生嘅意义嘅思考嗰啲咁上下咧。 好得意噶嗰啲角色。 系啊，头先有个听众咧，阿 Joycelyn 咧，佢都即刻 message 我哋咧，佢就话其实咧最近啊有嗰个剧场版嘅故事咧好催泪噶，佢话角落生物咧咁样，佢话佢都好中意。好啦，下个朋友仔啦，你系边个 ？Hello， 兔兔，兔兔。 嗯， 是你啦，兔兔。 是啊。 你想 问 问题。 你问下佢而家睇咩卡通先？ 系咯，你睇咩卡通片啊？ 我睇开My TV Super。 唔系呢个系一个电视平台嚟嘅。 你睇咩卡通片？ 系啦，你中意边个卡通片啊？ 星哥 与发仔。 系讲咩噶？我想问。 沙田依依一定识啦，交俾你啊。 我唔识啊。 星哥与发仔系咪周星驰啊？ 都冇听过。 周星驰同埋周润发。 唔系。 是讲咩噶？介绍下唔该。 讲飞哥同发仔做啲发明，然后海蒂斯谂尽成个夏天嚟告佢哋，然后阿太岁系个特务，然后佢阻止杜芬苏斯做啲邪恶发明。 你系咪睇紧韩剧？ 唔系韩剧嚟噶， 咁好笑嘅。 哦，飞哥与发仔。 星哥与发仔啊！ 星哥与发仔 系咪啊？ 飞哥， 飞 哥， 系啊， 系啊。 是啊 系啊，系直直嚟里面嘅一个频道里面嘅一套卡通片 咧。系、哦、啊，飞哥与发仔、啊。 你啱啱揾到资料啊，定系你不嬲都知啊？桂花田。 我啱啱揾到资料、 哦。飞哥与佛仔啊！ 诶、嗱，唔系有两个译音嘅，小佛又有啦，佛仔亦都有嘅，我见到。 系啊， 系 啊， 啊，可能译音嘅问题嚟嘅啫。 系啊，系啊，咁几得意喎！佢啲头发红色同绿色噶嘛。 系啊， 系啊。 哦 ，OK， 系、啊、飞哥与小佛，我英文唔识读啊，完全。 我未揾到添。 佢英文系 Phineas 啊？点读啊？ 你又俾我抄一次。 Phineas 同埋唔知咩噶。 Phineas 啊，可能系。 其实真系唔好问我啦。 Phineas 同埋咩 Furb 咁样， 哇，犀利犀利 ，OK OK。咁啊，你哋中意睇呢套啦。咁你而家想我哋两个叔叔姨姨边个考你啊？你想要早叔叔定系要田姨姨啊？ 早叔叔。 好啦， 你唔会得到问题同唔会得到问题，我叫早哥哥，你大声叫我个名一次啊！ 唔准讲大话个小朋友。 你叫早哥哥。 Okay。 早哥哥， 投 下你啊， 我 OK 咋， 我乱晒啊，成个人。好，你呢个咧，我呢个嘅卡通人物咧，你可以话佢嗰个肤色啦吓，黄黄橙橙咁样嘅。 黄黄橙， 因为有阵时咧都我都唔好肯定嗰个系黄色定橙色。 好， 佢咧都有几多朋友仔噶，好多时候咧都唔系咧自己一个人出现嘅，佢隔篱嗰啲朋友仔咧都系动物嚟嘅。咁但当然啦，嗰啲动物咧都系识讲嘢啊咁样噶啦，有猪仔啦，有老虎啦，有袋鼠都有噶、 哦。 哦， 小红卫利， 小红卫利啊！ We need the pool， 就系着件背红色背心仔咁 啊！考下你啦，小红为你最中意食乜嘢嘅？ 蜜糖 系啊， 其实我哋唔会考到佢噶，只会佢哋考到我哋嘅啫。今日 我唔信，我呢条一定考到佢。小红为你高啲定跳跳虎高啲？ 睇下嗰个 跳跳虎好似高啲嘅。 嗯，如果跳跳虎坐低，佢咪矮个小红为你啦。 咁你 讲紧 跳啊嘛， 系啦，系咯，唔啱啊，所以你答得好好， 系啊，好犀利啊，你头头， 好叻啊，真系 ，thank you， 有纪念品会寄翻俾你哋啊吓， 系啊 ，thank you，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就听埋另外一个电话啦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喺六七十年代长大嘅朋友，冇一个人冇听过 Ennio Morricone， 佢就系著名嘅电影配乐大师，嚟自意大利。 佢嘅作品由60年代开始，一路去到2000年，都不断咁样出现响非常之成功嘅电影里边。由于佢系意大利嘅出名音乐家，响好早期嘅荷里活，佢哋好多卖座名片，所谓世界级票房最高纪录电影，好大部分都系意大利导演噶噃。例如，除咗讲一个叫做《独行侠》，应该大家有啲印象啦啩。后期更加会有《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又或者系《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再唔系好似侦探片《The Untouchable》。都是 Ennio Morricone 他负责电影的主题歌曲和所有电影的配乐。他的离开我们当然是感到非常之惋惜。今天选了这一首歌，因为这一张唱片其实是他很重要的一张唱片。他居然在他80岁高龄的时候提拔一位新晋女歌手 Hayley Westenra， 亦都是他人生差不多最后的一次音乐创作。香港人最熟悉的电影《星光伴我心》，今天我们选出来大师第一次写意大利文的歌词，送了给这一位有天籁之声的 Hayley Westenra。 想飞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啦，继续翻嚟听电话啦。今日我哋咧专门想揾啲小朋友咧估下而家啲卡通片，亦都等我哋 update 下自己嘅资料库啊。系啦，电话旁边系边个？ 周明啊。 游戏。Hello， 游戏。系咪你啊？ 系啊， 系啊，你好啊，你中意睇咩卡通噶？ 黐线啦！ 咩话？ 黐线咩？咩啊 ？P P 啦 ，P K P J Mas， 哦呢个我识，嗰只猫嘛，系咪啊？ 系啊， 系啊，呢个我仔好中意睇啊。 P J 啊，佢个 P J 啊，系啊 ，P J Mas M A S K 咁面具盒咁样。 因为咧，祖哥完全唔知佢系乜嘢，真系完全脱节啦 吓。系啊，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咩 P J Mas 系点嘅咧？ 系咩噶？ 有三只公仔。 啊吓！好多谢你嘅介绍。哦。 啊。 系。 哦， 知道。 同埋嗰只叫 Gaggle。 OK。 好，我其实我一只都唔识噶。 哦，好啊。 系啊，祖哥哥咧，佢唔识 P J Mas， 佢就系识 Bruno Mas 噶咋。 系，我都真系识 Bruno Mas。 系啊，好啦，咁我哋由阿桂花田姨姨咧问你问题啦，好唔好啊？ 好 嚟啦， 咁我相信咧，你咧就应该可能要妈妈去帮你手啦。嗱，呢、這个卡通片咧，佢咧已经咧做咗好多年噶啦，佢、拍过电影啦，咁又有电视啦，咁俾大家睇嘅。咁而佢当中咧，呢、這个卡通咧，佢有好多只好细小嘅人物喺里边嘅。咁每个人物咧， 系咪即系人物先定角色啊？即系佢系咪人嚟噶？ 佢唔系人嚟嘅。 哦，好。 唔系，有好多嘅。而嗰套卡通片里面咧，得一个女主角，女主角咁多噶啫。系啊，咁咧佢每一个咧人咧都有唔同嘅性格噶、哦。咁而其中有一个咧，佢哋咧每人咧都会有一顶帽噶，好得意噶佢。 我完全唔知啊。 咩国籍噶佢？ 佢系法国噶，应该系 法国有顶帽， 系白雪公主啊？ 系咪白雪公主啊？ 又唔系噃？ 有顶帽噶？ 佢每一个人啊都有顶帽嘅，佢得一个女主角嘅啫，其他人咧都会咧系有唔同嘅性格啦。譬如有一个好中意揸住礼物成日整蛊人嘅噃，有一个咧就成日翘埋双手。我最憎嘅咧就系生日噶啦， 我知道啦。佢个颜色系蓝色嘅。 喂，全宇宙都停止 了。啊，遊戲啊， 遊戲啊，唔係， 唔係， 佢成身都藍色噶，佢裏邊所有人物都係藍色噶。 但係佢啲帽咧係白色嘅，佢只腳 靈 係。 哦耶！ 你識唔識唱《藍精靈》呢只歌啊？叫佢就十分勁，係啦。 蓝精灵十分劲，佢都唱到两句，好犀利 啊！好叻噶啦，已经。 啊、我识就系识唱地下版嘅，所以我真系唔可以再唱。 系啊，我哋而家地面噶啦。 系 啊，多谢你啦， 多谢晒游戏。 好啦，拜拜。 拜拜。 好叻啊，蓝精灵啊，你都算唔错，谂到呢、這个啊，真 系。 我好中意佢噶，因为。 系啊，可能再听听众。 Hello，Ethan。 Hello， 我是 Ethan 啊， Ethan, 大家 好，大家 好， 咦， 你选港姐咁嚟， 系、哦，我俾你介绍啊，你最中意睇咩卡通片啊？而家 啊，我最中意睇嘅卡通片系 Paw Patrol 啊 ，Paw Patrol 我都识啊 我也不 识 ，Chase Marshall。仲有Raw， 嗰个人物系 Marshall 啊， 哦系咯，仲有 Chase 啊，系啊，我琴日先陪我仔睇完啊，真系 啊，但我想我哋真系有优势啊，何仔，我想问佢系咩？ 我仲识唱歌添， 咩国籍啊？个故事讲咩？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我呢啲 uncle 唔识，我认啦。 交俾你。 故事就是本身有六隻狗，跟住有一个主人，跟住嗰啲狗系识讲嘢嘅，跟住佢哋大家就喺就 save 就做。就做了一个 rescue team 叫做 Paw Patrol， 咁样佢哋就会喺嗰个城市里边，咁样就好似一个 rescue team 咁样救人咯。 O K， 拯救队咁样， 佢哋又会揸消防车啦，又会揸咧嗰啲好似铲泥车啊、直升机 啊， 咩都有噶， 啊、 好兴奋噶。 系啊。 好啦，考下你，成日会跣低嗰只狗叫咩名？ 成日会跣低嗰只狗系 Marshall，Marshall 呀，其实我都唔知道，我就记得有呢个角色啊，好好啊，你已经，哇，我仲谂出呢条题目嚟考佢添， 哦，好啊，咁你嚟考啦，哦，即系本身你出呢、這、一个， 我谂住用呢个噶，唔紧要，而、哦、家你拣啦，你想系要阿豪啊，要阿祖啊，定系要阿田姨姐哥叔咧帮你出问题啊， 嚟啊， 嗯。我揀唔到喎、 啊，你揀唔到啊？ 系啊， 太靓啦！我哋三个都好难揀佢话 ，Evan 话。 你揀男仔定女仔啦？ 女仔。 好啊，阿田咁你嚟啊！ 好啊，但佢唔系女仔嚟嘅。 喂， Hello? 你啦，咁你笑一声， 佢冇货， 你冇货啦，系咪啊？等我嚟啦。 你冇货啦，梗系有啦。 好，你嚟 啦。 嗱、啊，呢、這、一个卡通咧，咁佢好我想话咧，佢好多周边嘅副产品咧卖嘅。 系。 咁啊，床上用品有啦，饰物有啦，跟住咧就系用品有啦，咁样。咁咧，佢咧系唔系一个人咁嘅一个卡通嚟嘅。 系。 咁即系一个动物啦，系咪？咁即系小红围嚟，都系一个动物啦。 系。 咁佢有一个咧好深爱佢好。好好朋友咧，佢系黄色嘅噃。 佢有个好朋友系黄色嘅， 系啊，好细只嘅。 佢自己系咪黑色同白色噶？ 啊，系啦，呢、這个 真 好叻啊！ 咁我都谂住出呢、這、一个，我问下 Evan 先，你可以问问题嘅。 嗯， 我唔识， 即系呢一个主角咧，佢就 系 黑色 嘅，唔系人嚟嘅， 佢唔 系人， 即系一动物啦。 系乜嘢动物啊？ 嗯， 可以答喎，你知唔知道？我知道。 好啦， 佢只狗嚟嘅， 佢只狗嚟嘅， 系啊， 系啦，猎犬， 哦， 因为我本身都谂住出呢句， 咁 我 知啦，咁我知啦，咁我知啦，系啊，系啊， 咁佢有个好朋友系黄色嘅，好细只嘅， 佢嗰只黄色系只鸡仔嚟嘅 ，what？ 系咪好细？好细只。 同埋佢，但系佢有，亦都有啲好朋友系人嚟嘅噃。 系啊， 朋友系人， 系美国嘅漫画嚟嘅， 系啊， 即系嗰个由嗰个出发点啦，美国嘅漫画由漫画嘅版本啦，之后咧都即系卡通片啊，乜嘢都有噶啦，咁就 系啊， 啊啊 ，Snoopy 系啦。 犀利！ 下一个就谂住咧，即系香港咧都有个即系嗰啲影相位咧喺沙田， 系啦系啦， 系啦，都有个 Snoopy 嘅风扇啊！ 你有个风扇啊？ 系 啊，冇错啦。 但系佢嘅卡通片，你系咪真系会未睇过 Even？ 有睇过，好笑啊 ！OK， 啊，你几多岁？你讲嘢好好喎，好清晰哦。 嗯， 你几多岁啊？ 我九岁啊， 九岁， 我几惊 Even 已经讲咧，年龄呢啲嘢咧，我唔会再答你噶啦。 系啊，有咩嘅就同Papa Chow讲啦，咁样好啦，多谢晒你 Even， 拜拜。 好开心啊，今日可以同到咁多小朋友倾电话， 系啊，我觉得我一身汗啊。 佢讲嗰啲冇一套我睇过， 好在后来我给你直追有两套我都睇过啫。 你最犀利啊， 你先系哥哥，我系 Uncle Chow 啊。 系啊，好啊，我今日咧终于反超前嚟一分咁多啦。 系啊，我系 Joe Senior 啊。 系啊，喂，雷暴警告咧，去到1:45。五分嘅酷热天气警告都继续生效，听日再见。 OK， 拜拜。